對民主黨的拜登作出抨擊。有傳媒取得特朗普演說的部分內容，他將會提到選民在兩黨和兩種願景之間面臨前所未有的清晰選擇，又說自己在過去四年扭轉了拜登過去47年擔任政績時帶來的損害，預料特朗普又會回應多個城市近日出現的連串示威。特朗普發表演說之前，多名嘉賓會先發言，包括特朗普的女兒伊曼卡以及紐約市前市長朱莉安妮。天氣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陸氣流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是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度形成。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同風勢微弱，天氣持續酷熱，最高氣温達到34度。下個星期初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9%，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427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31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2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2.5，升1.15；阿里巴巴277.2，跌3.4。腾讯控股551.5，跌6.5；美团点评266.4，跌4.6；中芯国际26蚊，升3毫；友邦保险79.2，升1.7；南方恒生科技系新上市嘅，报7.65仙半；众安在线系报55.35，升1.6；京东集团307.8，跌8.8。中国平安83.55，升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246，瑞士法郎8.529，澳元5.637，加元5.909，新西兰元5.155，欧元9.1691。每百日元对港元7.2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9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0点，升82点。港金现价报17,83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83美元，卖出1,93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對開咧係有壞車阻路噶。咁而家龍尾就去到豪景花園。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咧，近住深井有壞車阻路，龍尾就去到豪景花園。咁另外啦，紅隧嘅銅鑼灣出口咧，去翻告士打道嘅支路，唯一行車線封閉啊。咁就係受到壞車影響啦。紅隧銅鑼灣出口去告士打道嘅支路咧，唯一行車線而家需要封閉。咁而家最主要咧，影響到紅隧嘅九龍入口就擠塞啦。公主道過海咧已經排到去培正道橋面啦。公主道過海擠塞，龍尾去到培正道橋底。東九龍走廊過海咧，龍尾去到學園街、加士居道過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咧，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而家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另外德士古道北咧去翻全锦交汇处啊，呢一段咧系挤塞嘅。德士古道北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挤塞。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 ，Happy Friday， 早晨。 系啊，星期五咧，嗱，今日咧都可以叫 Happy 嘅，因为咧成日都有上天同我哋配合少少咧，起码顶住个太阳。讲讲个天气先。 系、哎、有个太阳啊，而家10:14嘅时候咧吓，几啊13分啦，啊竟然都已经30度啦吓，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啦、啊今日咧其实几好啊，今日8/28咧，我其实已经忘记咗咧，就嚟又到9月啦。 哦 同埋就嚟又系所谓咧暑假结束，因为根本都我都冇放过咁滞，系咪先？ 系 吓，系啊， 咩冇放过啊？个暑假有啲人觉得放得好长添啊！ 唔系我知，但系放假嘅意思， 春假开始放啊， 系啊，但系因为放假嘅意思系你有得去玩嘅先叫放假， 系啊， 有 得去玩啦，唔使做嘢啦，唔使做功课啦，唔使视像啦，同学校脱离噶嘛，直情系。 系啊，咁但系而家咧突然间即系失惊无神，话俾你听咧，就嚟又要开学啦。 下个礼拜二就系开学，你知啦。 系啊，嗱，所以咧即系嗱，之前嗰、那个。个叫做猜猜我是谁咧，我哋都已经响应咗呢一个暑假结束，就同你玩咗临尾一铺嘅呢一个卡通人物大古古咁样啦。咁而家咧，我谂我哋都可以同你收拾心情啊，准备你要开学嘅话咧，有啲咩要做咧？真系 嗱，我女咧就 OK 嘅，因为咧都仲但系已经时间表已经出咗嚟啦。咁啊，照正常翻学嘅时间， 佢而家净系得翻个女咋。个仔唔理佢啦，因为已经可以唔使开嗰啲学啦。阿天而家全副心机咧，就个女个女个女，阿女真系好惨噶。 因 为 个仔要离开佢啦。 系啊，呢次都大件事。 系啊，你啊唔理。 哎呀，我哋日日提你一次真系。 嗰啲叫咩啊？膝头哥叫眼泪啊！我妈系咁讲噶。 咩话？膝头哥叫眼泪？ 膝头哥叫眼泪啊！ 系啊，即系点啊？膝头哥都喊啊，系咪啊？ 系啊。 哇呀，阴公啊，真系。哎呀！但系佢个仔就吉拉底都笑出嚟，系啊！ 咩 啊？讲翻你个女，哎呀，点算啊？ 咁 而家 佢都自然系咁佢升中， 自然就食羊扒噶 咯，升中五啦。咁啊，如果系咧，即系计咧，都应该系第一批要翻学嘅同学仔啦。即系如果系嘅话，咁啊，但系咧讲紧咧嗰个时间表都系跟翻学校嗰个时间表去做嘅。咁啊，已经之前咪问定你啦，你屋企有冇稳定嘅 WiFi 啊？有冇听得到睇得到嘅电脑啊，咁样 我问定呢啲啦， 已经问定噶啦，系啦。如果唔得咧，冇咧，咁啊，可能即系佢哋有啲帮助啦。 佢会有个上网 plan 介绍俾你，学校优惠啊，真系。 咁我好似未交通局啦，冇理佢。我好想话我冇啊，咁点啊？你咪会资助我咁？咁都系要正常翻学时间，一定要即系坐定定，同埋一定老师都会计翻迟唔迟到嘅。 即系喺学喺咩啊？等先屋企啊？ 喺屋企啊！ 准时进入 啱 嗰个课堂嗰度。 哇喂！咁如果你因为网络问题或者个妈咧挂住喺度网购啊睇无谓嘢啊， 抢咗你 WiFi 啊？ 唔系或者你用咗部电脑咁点算啊？因为我琴日就试过呢一次咧，琴日就我老婆咧就佢话嗱。佢就出去买嘢，佢就同我讲话：老公交低个重任俾你，我做咩？个仔咧就琴日就有两个 Zoom 嘅会议要开啊，几犀利，犀利真系。 CEO 啊， 儿童 CEO 啊，系啊，我叫 Charles 咁啊。你个仔间公司上市未？ 系啊，就嚟上市啊。咁咧，我老婆千叮万嘱同我讲咧，嗱，分两个时段登入。佢话一个咧就2:30，好好地啊；另一个就4:25。 哇！4:25 咁奇嚟，咁4:25啫。哇！我老婆几唔放心啊，因为佢要委托我嚟同佢准时登入咧。 啱啱佢都知道噶啦。 系啊，冇错。结果我真系瞓着咗，我真系瞓着咗。第二节咧，我瞓着咗。第一节2:30都 OK。 咁点啊？ 唔系，真系瞓着咗啫。但我都醒得到嘅。但我即刻谂起嗰个压力咧。 系。 嗰啲视像，而家我嗰个会议都系补习班啫。哇！如果阿田你嗰只计分。系啦，阿妈你仲 计出席率， 阿妈你仲帮我登入嘅咁啊，大件事真系。 唔系，即系有时你真系 WiFi 嗰个，你知有时好唔生性噶嘛。 系啊系啊。 咁有时你买个电脑未必系有埋呢个上网服务嗰只噶嘛，即系 你买嘅电脑唔一定有上网服务。 即系有啲电脑系可以有即系你插卡可以就用呢个上网 plan 噶嘛，即系唔使靠 WiFi 都得啊，意思。咁但系如果你屋企 WiFi 平板电脑 啊，即系如果 WiFi 平板，因为 notebook 嗰啲冇噶嘛，唔关事。 即系如果唔生性嘅话，咁啊真系计迟到噶，或者如果你唔出现咧，你都要俾家长信嘅、哦。 但你知 即收唔到都要家长信的、哦。 系啊，但我想问一下咧，你个女翻学咧有冇即系屋企翻学咧？佢有冇规定佢要着校服啊？ 咁又冇嘅。 我个仔要啊，你知唔知啊？ 幼稚园就应该俾啲规矩佢嘅。 好好笑啊！你知啊？ 即系几咁严谨啊？ 系啊，因为我老婆都同我讨论紧咧，就话原来佢要翻学嗰啲安排咧，咁我老婆都喊晒口，佢话我要一早起身咧，唔系净系抄佢起身咁简单。今次仲要同佢着埋全套校服， 先至可以上堂。 好喎、啊， 我想话着上半身咪着、 啊、 上半身咪得咯。 啲小朋友唔会噶，啲小朋友咧嗱，你一就叫佢唔好着，你一叫佢着咧，佢就话仲有条裤、啊， 跟住着埋对鞋咁好。 系啦，如果你同佢讲话唔使着裤，话唔得噶，校服要着埋咧，小朋友好可爱噶，嗰种嘅坚 持， 好坚持噶真系。 其实呢个好噶，即系有阵时你会觉得咧喺屋企咧，就算你 home office 咧，你唔冲个凉啊，即系你唔换定套衫啊，硬系觉得咧都唔系好 ready 咁。 啱啱啱， 呢一个都可以可能系一个新常态，即系而家其实佢哋都未有一个进一步嘅指引啊，话你喺屋企啊，用呢个视像去上堂要上几耐，可能有啲就譬如佢哋有讲过，有啲就提议啊，即系嗰啲中五、中六啊、中一啊嗰啲咧，到我哋真系可以咧面授课程啦，就优先上堂。喂，你个仔嗰啲幼稚园，佢都唔知上几耐啊。第一可以话俾佢知，嗱，上堂系要咁嘅，唔系第二次佢会问翻你，点解我要着校服啊？同埋啊，而家唔着你嗰套校服啊，你过一年啊，即系可能换咗季先着嘅话，唔啱着你又蚀噶啦。 系啊，冇错，我都觉得呢个好紧要啊。 喂，啲细蚊仔尤其是你啲咧， 好快大噶， 幼稚园阶段好快大噶，年年换鞋噶要。 嗱，同埋咧，我而家就又要再讲多次啦。原来咧呢个开学新闻句里边咧，除咗我哋平时嗰啲琴棋书画啊、铅笔盒啊、笔跑啊嗰啲叽里咕噜之外咧， 而家多咗好多嘢。 系啦，嗱，我琴日就已经推介咗咧，我就话有嗰啲所谓儿童耳筒啦，咁啊即刻有啲听众琴日都有 send message 俾我啦。琴日就我翻到屋企就即刻咧，由我哋呢度啲同事咧，大家差唔多年纪有细路嗰啲咧，佢就话喂你可唔可以影个儿童耳筒张相俾我睇下咧？系啦，咁我就话哦，点解你都需要咧？我谂住都 OK 啦。我话个仔而家要上紧堂啫嘛。佢话唉，咁佢嗰两个都要开学啦，都仲系冇得翻学住噶嘛。佢话咧，佢哋如果一齐喺屋企上呢个 Zoom 嗰啲嘅话咧，嘈到互相听唔到对方啊。 啱啊，系要戴， 所以就唯有要戴耳筒咯。咁样哇，估唔到有此一着。我琴日就仲有两个装备添噶。而家咧，因为为咗小朋友上电脑堂咧。第一就儿童耳筒啦，即系话佢会有嗰个85分贝嘅限制俾你啦。第二知唔知系边样？ 咪蓝光镜咯。 哦，犀利喎！ 你傻猪嚟嘅，我个仔即系同两个细路都好无奈地近视啦。咁佢哋配眼镜都要蓝光镜啦，买个电话都要有嗰啲防蓝光嗰啲，黐喺个电话度啦。 仲要防偷窥啊，唔好俾你望到。 防偷窥个唔需要啲。 我谂阿健咧系已经有咗佢个仔嗰个电话里面开锁嗰个密码噶啦，佢唔话俾个仔知就 系 睇乜偷睇啫。 但系个仔 睇啦， 个仔有两部电话都冇话俾阿妈听啫，真系。喂，嗰个蓝光镜咧又变咗系一个必备， 梗系啦，好紧要噶。你而家咁样讲紧咧，我睇到报章报道咧就话朝八半晚五，每日全日送。 系啊， 咁你谂下八半到五点钟讲紧， 好惨啊！如果系， 系啊，如果系咁，你全日 zoom 咧，你唔蓝光，你加厚蓝光添啦。 系啊， 因为好似我哋去翻以前咧，我哋喺电视机咧黑白电视机咪加快 嘅。哇，系哇，你讲开嗰个加快唔知加快嗰啲唔知咩屏幕喺前面咧，嗰嚿咩嚟嘅咧？其实 嗰个系防咪防辐射， 防嗰啲 辐射 系啊系啊，以前就有嗰嚿嘢喺度噶， 仲系用紧大牛龟电视 啊，系啊 系啊 嘅嘢噶嗰阵， 所以。而家呢个年代咧，真系有啲高科技咧，你系被逼咧就已经摆咗上去。所以我琴日见到我仔咧，佢全副武装咧，戴住副蓝光眼镜啦，戴埋个即系仲要紫色嘅耳筒仔咧。我影相嘅时候，我都帮佢影咗张。 系咪认唔到系佢仔啊？ 我话你好似忍者龟加四眼鸡丁嘅组合，越嚟越好笑个样真 系。一定要保护，因为你好长时间咁用噶嘛。 自信工作，只想知得挥不挥霍。 伤心，背后已不容同路。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发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谢安琪啊，开卷快乐吓！嗱，今日礼拜五咧，除咗我哋节目，我哋会有开心大点唱啦。咁啊，晏啲我哋就可以有呢一个开声快乐啦，同你唱歌啦，系咪先？ 好就系你开声咯， 你哋好快乐咯。 系好啊， 系啊，我开声，你哋好快乐咯。 OK OK， 今日 我听讲我已经睇到其中一位我哋嘅听众点唱咧，系想豪仔唱生日歌嘅， 咪系咯？ 佢用咗啲咩优美悦耳嘅歌声去唱首生日歌，佢指名叫豪仔咯， 系咯？ 我就觉得。喺呢个世界上面实在太多 冇 嘅， 冇错，我都承认。佢下次就会同我讲话，豪仔你嘅声音咧，可以话系同陈奕迅相比咧，都系势均力敌嘅。 系 啊，我系会欣然接受嘅，不相旗鼓相当，系啦，旗鼓相当。 咁你系唔止扰良三日咯？有人话你扰良到上宇宙咧，你直情弹咗上月球都唱。 佢扰民三日啦， 我中意阿志呢个，啊，讲得好好，扰民三日。 星期五唱完之后，星期六日啊都。前條住啊！ 好啦，嗱，講翻今日咧，仲有樣係開嘅，係 咩啊？ 就係咧開鋪，應該唔係應該咁啊，開市啊，開晚市，大家係啦，因為今日開始咧，咁啊，全港食肆開由朝頭早五點鐘咧，至到晚上九點都有堂食服務啦，咁樣。 不過都係嗰句啦，係限過兩個人啦，同埋喺個餐廳食肆裡面咧，半數嘅啫，只係可以入。 原來咧，佢有啲新規矩啊！除咗頭先阿田講嗰幾樣之外咧，真係會令到有啲人咧就企咗喺度咧。 咩事啊？ 究竟你當佢係即係？保民啦，定系好似头先你嗰个成语咁样，系属于扰民咧咁样。系啦，嗱，原来佢咁样噶，佢话今次咧有一个新嘅规矩咧，佢就话咧，要有呢、這、一个食环署啊，佢就话咧，原来琴晚咧就发出五项建议，就啲食肆要遵守嘅，包括要责成呢个卫生经理咧去查看食客有冇遵守戴口罩规定啦，即系会人嚟巡啦。 系 ，OK， 咁你哋要巡啦，都 OK 嘅。但系第二样咧就 系 叫个食肆负责啦，系咩咧？就系、是。请你安排唔同嘅员工负责摆台、送餐、执台。 唔同咩？ 一个人咧就专门就系负责带位嘅，一位咧就系送餐，一个咧就落 order 咁样嘅意思。 系啦， 即系话佢系专注做嗰样嘢，因为之前佢哋就做嗰啲叫楼面咧，佢乜嘢都做噶嘛。 冇错冇错， 带位又系佢，收台又系佢，点餐又系佢嘅。 但系咧就嗱，你觉得呢件事喺一般嘅小型食肆啊、茶餐厅咧，做唔做到咧？ 可能佢请嘅人比较少。 嗱，茶楼就我哋不嬲都知道嘅，所谓有啊呢、這个就负责、上菜嘅，呢、這个就落单嘅，嗰啲阿姐咧唔会同你落单噶，你就算入到只手咧举到自由神像咁样咧，佢话喂我唔过嚟落单嘅，我 系 传菜嘅啫。但系如果我哋一般嘅茶餐 厅，真系难啲哦。 系啦， 即系起码有三个人咯。 起码要三个人，真 系。就算系西餐厅，你食到嗰啲意大利餐厅，佢哋有咁样嘅人数嘅话，如果嗰个餐厅咧有一定嘅位置都几大，即系个门面几大啊，几多台嘅话，其实都论尽嘅。但我唔明嘅系。点解要咁做咧？咁样同防疫有咩关系？ 嗱，我估佢个防， 佢仲要接触多咗唔同嘅侍应添。 即系我谂佢嘅意思就话咧，嗱，你负责执楼面，即系执台嗰个咧，就系你执台啦。传菜嗰个咧，就第二个咧，可能就话。就唔会令到执台嗰个人咧，可能有机会又要掂埋啲送菜。 因为执台嗰个咧系会，因为啲人食完 可能会掂到第啲污糟嘢。 食完之后有飞沫噶嘛，咁所以咧就如果你哦，你攞完嗰碟餸收咗之后，你又攞啲新嘅嘢俾第二台，咁有机会接触到啲飞沫嘅时候就传咗俾第二个啦。 系啦，但系嗱咁。而家最慘就係咧，啲食肆自己就話啦，我地方又唔夠大啦，人手又唔夠多啦。佢話我點會一個變三個啫？不嬲都係阿姐一個做曬噶嘛。咁佢哋開始有啲就有啲牙痛。 咁可唔可以製造就業啊？ 系啦，但系佢而家佢而家蚀紧 钱， 佢而家蚀紧钱， 可能人哋申请咗保就业咧，唔可以炒人咧， 系可能系啊，即系 希望做得到啦。 所以我反而有啲好奇，亦都好想了解一下咧，今晚开始嗰个堂食咧，究竟系咪真系会一抹衫咧？真系会见到有唔同嘅员工嚟帮你做呢啲工作？ 净系夜晚先至系有呢三个咩？ 佢又冇咁讲啊，就我就特别想知道咯。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今日重开夜晚堂市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口罩令放宽，市民即日起在郊野公园范围以及在户外做相当消耗体力的体能运动可以不戴口罩，但是不包括在公园散步和做伸展运动。在维园有市民没有戴口罩缓跑，表示感觉呼吸改善了，比过往舒服，做完运动就会戴回口罩。市民李先生说仍然会戴口罩，认为疫情还未过去，要尽量戴口罩，感觉呼吸急促的时候就将口罩短暂拉下来。在律政司任职，在缓跑径慢跑的毛先生说，只有做相当耗费体力的运动才不戴口罩，但要视乎个人体力而言，年轻力壮的人缓跑都应该戴口罩，但是年纪较大的人做一些较温和的运动，只要对他来讲较消耗体力，都可以作为不戴口罩的合理辩解。他又提醒从事体力劳动的户外工作者都可以豁免戴口罩。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当局一定要确保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社区检测中心有足够的感染控制措施，例如排队或者采样区要有足够距离。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不知道社区检测中心会不会设置高效能过滤抽风系统。他说南韩为市民采样的时候会安排市民进入类似电话亭的负压空间，整体上较为安全。如果香港未能够做到这种安排，亦都希望当局有相应措施减低交叉感染风险。曾其恩说，如果有人采样的时候打乞嗤或者咳嗽，有关采样区域可能要暂时停用一段时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随着不同国家逐步解除限制措施，很多地区的新型肺炎疫情出现反弹，大部分属于集体感染，和体育场所、夜总会、教堂等人群聚集场所有关，可能导致疫情出现更大范围扩散。 谭德赛强调，每个国家和社区都必须根据本身的风险程度，自行决定怎样在安全情况之下举办活动。在个别情况之下，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暂停这些活动，或者可以透过创新的方式在安全情况之下举办，将风险降到最低。例如在一些体育赛事之中限制现场观众人数。日本首相官邸宣布，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当地下午五点，即是本港时间下午四点，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共同社引述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预料安倍将会回应健康状况的问题，又说安倍考虑目前身体状况，预计会表明继续担任首相职务。据报安倍亦都可能交代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内阁改组等的事宜，以及预防新型肺炎疫情在冬季和流感同时流行的应对措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和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4度。下个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13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46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5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2.75元，升1.4；阿里巴巴278.2元，跌2.4。腾讯控股554.5元，跌3.5；美团点评267元，跌4元；中芯国际25.65元，冇升跌；众安在线56.65元，升2.95；京东集团309元，跌7.6。新上市的南方恒生科技系报7.72，友邦保险79.45元，升1.95；中国平安83.1，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82，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2，人民币6.88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2点，升83点。港金现价报1790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01美元，卖出193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中线的坏车拖走了，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深井中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大榄上斜。红磡海底隧道，咁啊头先讲到出口去铜锣湾嘅支路咧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坏车就拖走了。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去铜锣湾方向的封路重开，咁而家九龙入口咧就影响到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石围角村一带咧就挤塞，龙尾在大窝口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鲤鱼门道鲤鱼门广场方向油塘啦、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Ken， 作为香港一份子，我哋一定要同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大家避免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健健康康，咁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嘅负担噶啦。各位医护人员加油，我哋一齐战胜疫情，除口罩再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港台电视31边度陪你同游恐龙国度， 小朋友畅游史前大动物，逢星期二晚7点15分 Terry 哥哥快乐农庄，恐龙在哪儿， 重塑史前世界，打破对恐龙的一贯印象，逢星期五晚9点半，零距离科学史前系列， 一年四周论尽恐龙的前世今生，星期五晚11点午夜广场，真是好科学。 港台电视31恐龙出没注意，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啊！佢近排为佢嘅仔开学嘅时候都买到一啲器材，唔知佢会唔会买下啊？嗰、那个麦都几好、啊，不如买翻支麦俾自己练下歌啊？系咪？上次嗰个喺沙滩小子唱得咁难听，佢有可能有一日都同佢一齐死过。你咁唱法，我又同你对唱，希望可以练下歌喉啫。为的是咩啊？为的是都系星期五，我哋俾我哋嘅听众点唱啫嘛。系啊，唔知佢今日练好佢嘅歌喉，清咗佢嘅喉咙未咧？我哋有请曾志豪。 正所谓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嘅，我一开始已经系准备紧唱歌呢一个事业，所以。啊，点解咁耐机会都未嚟嘅？真系，可能我准备得都系唔够好。好啦，把握每个星期五仅有嘅开演唱会嘅呢一种空间，尽情地唱啦，尽唱这歌。关于开学，仲想同你讲多几样嘢，就系、是、究竟用视像教学系点样影响到一个学生佢学习嘅动力，同埋佢嗰种自卑嘅心态呢？吓，唔系嘛？视像教学同自卑心态有啲咩关系啊？你听下就知噶啦。以前我哋翻学咧，大家点解咁中意话要着校服呢？应该咁讲，虽然你唔中意着校服，但系咧啲老师啊同埋家长咧系会用咩方法嚟说服你着校服嘅好处呢？就系唔使攀比啊嘛。即系话咧，无论佢系身高六尺、家财万贯、点样公子哥儿、靓仔、风度翩翩。但系翻到嚟学校都系同你一样，白恤衫，呢一个黑西裤同埋呢一对黑皮鞋，你话型都得，你话系好保守都得，总之嗰套衫咧系唔会令到你哋两个人咧会有差距嘅。如果你着便服咧，嗰阵时都系有人讨论过，咁啊大件事啦。个个咧日日着名牌，咁啊可能自己咧仲系牛几粒记咁样咧，就惊翻到学校咧就会即系形象低落，有自卑感会产生啊。好啦，呢一个咧就系一啲喺学校上面嘅安排咧，尽量系咩咧？就减低差异。咁但系咧，原来喺疫情之下咧，因为你要用呢一个网络教学啊嘛，佢话反而咧就令到嗰个差异咧一下子咧完全凸显出嚟啊！咁咧呢个就喺呢个连登讨论区咧，就有一个公屋仔咧，佢自称咧就话啦，网络呢个视像教学咧，佢话令我失去咗学习嘅动力。点解咧？佢话因为同呢一个私楼仔啊，佢用呢个公屋仔同私楼仔做呢一个嘅差距啦。 佢話咧，我哋公屋仔同私樓仔嘅差距咧，大到一個地步咧，係冇辦法用勤力可以嚟彌補啦咁樣。點解咧？嗱，你唔好就咁聽咧，就當佢誇張。佢話一開個 Zoom， 大家會見到咩咧？就係你究竟屋企個環境會係點樣？有啲人咧就有間房，可能佢環境好少少啦，可以喺間房度，唔單止靜啲，睇落去個樣咧，即係嗰個環境都冇咁雜亂。咁但係佢話公屋仔咧，佢就話啦，我淨係可以喺廳嘅啫，我冇房嘅。咁我喺廳度咧，基本上就一眼睇曬，屋企人就嘈啦，啲人就行嚟行去啦，最緊要係咩咧？大家就會比拼個室內裝修嗰個環境咁樣。嗱，講到呢度咧。大人可能咧就會嗤之以鼻，切你讀書啦，讀書啦，上堂上堂啦，不如理咁多嘢噶。喂，但係唔好你諗深一層，係真嘅。小朋友咧，嗱，如果你有見到啲小朋友上嗰啲視像教學班咧，佢係一次過開，譬如話四五個窗口嘅，譬如我琴日我仔咁啊，開四五個窗口啦，你就見到曬啲同學仔啦。你嗰大班嘅就見到有廿幾個同學仔啦，你真係會望到每一個同學仔佢身處嗰個背景係點樣嘅。是好亂啦，一埲好潔白嘅牆啦，有落地玻璃啊，你望到佢出面有個窗口仔啊，是飯台啊，會唔會有屋企人喺度行嚟行去啦，其實都真係幾睇得到嘅。仲記唔記得呢一排娛樂版呢咪成日都話咩疫情之下呢嗰啲咩明星豪宅意外曝光。我成日都話好鍾意呢個標題嘅，咁多意外嘅真係啊，你有心遮住自己屋企嘅邊睇到咁多㗎。但係呢啲意外曝光呢永远都系豪宅先曝光嘅啫嘛，系咪啊？你如果系住嗰啲一二百尺细细嘅，你点曝光啫？但系一曝光咧，嗰个差距咧，你又真系要留意一下。小朋友咧真系冇办法接受到啊！佢哋就会咧觉得话：，哇，点解佢屋企咁干净嘅？点解佢屋企可以咁整齐嘅？或者点解佢屋企可以有独立房间咧？嗱，如果家长咧净系抱住一个态度咧，就话：，诶，你自己做好自己啦，比拼嗰啲做咩啫？都多余嘅呢啲，身外物嚟嘅啫嘛。嗱，咁又未免咧，你又太过忽略咧，呢一种嘅学习比较咧，原来对小朋友咧系会造成好大嘅心理压力噶。第二样嘢佢话冇得改嘅咧就系屋企人啊，佢话咧佢话住公屋咧最严重咧就系话屋企人咧太多，逼喺一间细细嘅空间里边咧，佢话佢哋可能又睇电视啦，喺隔篱就大声讲嘢啦，行嚟行去啦，佢话完全咧冇机会俾你咧静静地。可以去温书，甚至乎咁啊，有啲咩邻居小孩尖叫咧，咁呢啲讲真吓，公屋私楼咧一样有嘅啫，除非你系山顶豪宅啦。咁所以咧，佢话呢一样嘢咧就真系大家要留意，系好惨嘅。咁当然有好多人就教佢哋啦，就话譬如你系咪要开嗰啲咩虚拟嘅背景嘅 virtual background 咧，可以遮住你后边。咁但系你谂下，你可以开 virtual background。咁但系你都会见到人哋嗰个 reality 系点样噶？正所谓 virtual reality， 你总有一日你要翻翻去现实嘅。咁可能咧，亦都系喺呢个视像教学里边咧，我哋忘记咗原来都有此一个差距嘅。咁你冇计噶。我谂呢个时候咧，做父母咧，你就更加要努力辅导呢啲学生。如果你觉得自己家底好啲、环境好嘅，你就记得要同佢讲嗱，你唔好笑啲同学仔，点解人哋咧嗰度咁乱啊？唔好问啊吓。如果你系属于即系乱嗰批咧，你真系唯有同个细路讲嗱，老豆就冇能力咧供养你啦。不过唔紧要，环境杂乱，个人要正直、心正，咁啊自然凉噶啦。咁你最紧要读多啲书，咁第时你咪自己争取好成绩。你咪可以搬得一个好环境咯，唯有系咁。如果你都有呢方面困扰嘅，不妨都喺网度话俾我哋听，系咪视像教学真系令到你嘅家庭背景一览都无遗呢？风头火势，我知道咧，佢呢个家长咧，佢就好识做嘅。佢如果要喺屋企开视像嗰啲教学咧。佢就会自己攞拖鞋咬住，攞把口担住咧，困自己喺柴房度咧，绝对唔会出嚟骚扰个女嘅。不过好难讲嘅，以佢性格咧，应该间唔时就会扮出嚟攞嘢咧，装一装个女，同咩人倾紧偈啊？我哋有请桂花天。 你又讲得啱，因为屋企唔大啊嘛，冇办法啦，香港地系咪？咁啊，有时我都会听下个老师上堂讲咩嘅。咁跟住我就啊，其实我都喺度暗砍里面喺度学习或者重温一啲知识嘅，咁其实 OK 嘅，其实系噶，我都知道咧，嗰、那个叫视像学习咧都会有比较嘅，因为真系你估真系个个屋企大到好似，唉，边个咁咩 ？OK， 好啦，希望大家9月1号开学快乐啦吓。 昨日如果大家有听节目的话，就知道豪仔经历了在直播室期间突然间肚仔不听话，痛到一个点，一个一向紧守岗位的他虽然未能集中，但是他都坚持捱到十二点钟新闻，即刻找同事顶上先至冲去厕所。 我想问一下你昨天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你 feel 不 feel 到的最尾嗰个题目， 其实都 feel 到你有少少咁，即系 有啲异样系嘛？ 有啲异样嘅，不过又唔知道发生咩事。 阿祖都话啦，最尾分几钟，你直情唔想讲嘢咯， 唔知道做咩啊？但系你都好紧守岗位，我觉得真系好专业嘅，真系要值得赞下咁样。咁但系咧，真系要忍噶嘛。有时啲嘢咧，就系唔系话可以啊，即系。做得到就希望大家做得到，但是做不到会点呢？咁希望跟住落嚟咧，两单啊喺唔同地方发生嘅核突新闻嘅事主，好好向我呢位学拍档咧去学习，做人最紧要系识忍啊！忍咩呢？喺北京有网民咧封喺网上面封传啊，当地姨妈家私有个大妈唔知发生咩事，喺里面其中一个角落头揸住纸巾半踎动作。哦，佢喺嗰个地方就地解决啊！有人影到佢事后仲扮冇事，仲周围行周围掂嘢啊！喂，嗰、那个暗角里面真系留低一啲佢喺体内排出嚟嘅嘢噶！唉，嗱呢单即系唔单止喺北京有啦，喺我哋嘅香港喺八月中啊，香港嘅九龙塘港铁站内咧都有同样事情发生啊！不过咧呢、這个忍唔到嘅伯伯咧。佢系有谂住事后清理现场嘅，唯独是系因为市民举报后咧，港铁职员好快就到啊，系啦，真系好快就到啦，因为佢人多，咁啊仲 call 埋清洁工友，以1:49嘅漂白水彻底清洁个污糟嘅地方，而伯伯亦都犯咗港铁嘅条例咧，收到罚单嘅。哎呀，呢两单咧忍唔住随处便溺嘅大妈同埋伯伯嘅新闻啦，行为上佢严重出错嘅，罔顾公共地方嘅卫生。两个地方其实咧，佢哋都有洗手间供应嘅，但系点解佢哋都唔怕俾人影到，唔怕俾人闹，唔怕俾人啦吓，望到而喺大庭广众真系要问佢哋先知啦。但系有人留言咧喺网上面留言咧就话啦，香港嗰个伯伯咧，可能佢老人家咧身体唔好，忍唔到先咁做嘅。佢话请大家了解清楚先好，即系闹佢啦。不过点都好啦。有需要其实呢有需要求助呢真係记得唔好怕尴尬呢一定要搵人帮手啊。但如果立心不良啦刻意破坏啊播毒嘅话呢咁就对唔住啦。你真係冇得原谅同埋要收罚单啊。因为呢有清洁工友因为处理一啲污秽物嘅时候呢而确诊感染肺炎嘅。请大家自重啦，系咪保持公共地方卫生系好重要㗎。 需要归家的手。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 早晨 有肥妹仔同埋细眼仔。 早晨瘦恩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瘦恩茄，早晨肥妹仔，早晨冚巴冷同学。 系啊， 我哋真系就嚟要开学啦，其实。 系啊。 9月1日又要开学。 你有冇着校服啊，细眼仔而家？ 我冇啊，我个人咧突然之间长高咗好多，所以咧所有校服都唔啱住了。 系啊，你天天长大，你仲预告？ 系啊，好开心啊，所以唔啱着一啲校服。 系啊，你冇听过咩？ 爆开啲衫啊！ 系啊，我咁就好啦。我哋如果唔啱着咧，可能你做得运动多咧，身体越嚟越发育健康啊！我哋今日咧又上呢个咧运动堂。咁咧，我今日就唔系讲特定一样运动，我想讲一啲咧， 冚唪唥运动 系啊，好似头先细眼仔讲冚唪唥啊，我哋讲啲运动嘅冷知识 哦， 系啦、 啊， 有一样嘢咧，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咧，就系、是、咧，如果一做完运动，唔系成身臭汗嘅， 系啊系啊，真系好臭，好臭男人啊， 应唔应该即刻冲凉？ 唔应该。 你应该 咁都仲唔冲凉臭咯？我个人都发臭都唔冲凉啊！ 系啦， 等到发毛先冲凉咩？ 你要注意本籍嘅问题啊，唔系本籍，系、哦、小朋友嘅问题，系咪要即刻冲凉？ 系咪即刻啊？系唔应该即刻嘅？ 点解啊？梗系 食 翻 个雪糕先啦，傻嘅咩？ 唔怪得知你啱喎，我觉得系真型啦。 系啊，嗱啱唔啱？冲完凉可唔可以即刻冲凉？ 咩冲凉？ 冲完运动， 你系咪要去厕所啊？可以帮手啊！ 做完运动可唔可以即刻冲凉？ 唔系嘢。 点解？ 都系要食雪糕啊！ 唔系。 好，我估，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冲凉嘅，但可能咧，你做完运动咧，个人轻合合啊，嗰啲血压咧又叭叭声咁样升啊，各样嘢咧，如果你即刻冲凉咧，嗰啲咧就可能会令到你心脏负荷唔嚟。 你嘅答案系非常之准确嘅，系啦，原来系咁样嘅。佢话咧，因为我哋运动嘅时候咧，肌肉又不断收缩啦，运动量加大啦，血啊又会流得多啲啦。简单啲嚟讲咧，你咩裤计都好行嘅。咁佢话咧，如果喺呢个时候咧，你即刻冲凉咧，佢话嗱，你冲两样，边一样凉咧都唔好嘅。如果你 冲咩边两样凉啊？咩嚟噶？ 你又冲？ 你系咪肚痛？ 你又冲热水凉或者冻水凉啊？冇错啦， 两样凉、啊， 两样凉都唔好，亲凉或者生凉都唔得，系啦。 三头你好啊，你冲两样凉嘅、 啊，你又肚痛啊？ 系啦，冲凉呢啲要大人帮你教水嘅， 关心紧佢啊。 系啊，嗱，唔得噶，原来咧佢话，如果咧你冲呢一个冻水凉嘅话咧，咁咧佢话咧会突然间令到你个汗腺咧， 寿恩球冇走过啊！你听唔听到啊？提咗佢都唔走啊！寿恩球 走咗啦， 系咩？ 系咩？ 你冇听到咩？ 你头先闹人嗰时候，你爸爸都出咗嚟喎。 系啦，系啦。佢话咧，如果咧你系冲冻水啦，咁咧你嗰啲汗腺咧就会减少排汗啦。你啲热啊就会困住咗喺你个皮肤里边咧。 咁跟住点啊？ 散唔到出嚟啊！可能会令到你痉挛啦，仲可能会又唔好咁黑心，可能会感冒啦、气管炎啦，呢啲就如果你冲咗冻水凉咧，就会发生呢件事啦。咁、 okay. 你话我拣第二个凉啦， 冲热水凉咯、 啊。哎呀，冲热水凉都唔得噶，热水凉咧， 就会将系咩火上加油咁样系咪啊？ 系啦，佢话咧，因为如果咧你本来咧啲皮肤咧，头先都一样啦，有好多血啦，佢话咧如果你咧冲热水凉，你又再刺激佢多啲，佢就会令到你啲肌肉。同埋皮肤咧，血管咧就扩张，流向肌肉同埋皮肤液咧就越嚟越多，越嚟越多，爆，咁你其他器官咧就会唔够血噶啦。 哎呀， 你就唔会感冒，但你就会头晕啦，你可能仲会唔小心咧就开脱休克啦，甚至乎晕低咗啦。 系啊，因为太热啦，系咪啊？ 所以你自己拣啦。如果你冲做完运动，你想冲冻水凉咧，你就有感冒啦。头先嗰个咁样嘅发烧啦。如果你冲热水凉咧，就会痉挛同埋晕低啦。 晕低啊！ 系啦，咁你试定拣一样啦。 唔系、啊，我听政府讲咧，佢哋话咧系有暖水凉噶。 咁系咪清暖水？ 系咪解决咗问题？ 暖水凉仲衰啊！你又有感冒又晕低啊！ 你唔好乱讲啊！我就会选择唔做运动，咁所以就唔使 我拣唔冲凉，我拣唔冲凉。 几时先冲凉系最好？有冇讲啊？ 有30-45分钟，冇人会做到。 全村人都臭到晕咗， 又或者咧，用毛巾抹干净你啲汗先，咁然后咧就真系用头先你嗰条桥啦，就唔好拣冻凉，唔好拣热凉，拣温凉，就冲短啲啲，五分钟之内咧，佢就话咧大概要冲好啦，咁你就唔使咧又晕低咧，又痉挛啦，又抽筋啦， 多谢寿， 我哋就安全啦。 屋之后死亡，包括一名14岁女童。狂风暴雨加上风暴潮，影响路易斯安那州和邻近德州的沿海地区，大约50万人失去电力供应，几千名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71人确诊新型肺炎，数字较前一日下跌，其中359宗是社区感染，另外12宗是由境外输入。累積病例19,077宗。總理丁世軍宣布延長二級防控措施1星期，同時探討限制餐廳、咖啡店營業時間等額外防控措施。天氣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陸氣流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是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同埋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4度。下个星期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44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60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5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3.75元，升2.4；腾讯控股552.5元，跌5.5；阿里巴巴278.4元，跌2.2；美团点评274元，升3元；友邦保险80.6元，升3.1；中芯国际25.8元，系升1毫；众安在线56.75元，升3元；新上市嘅南方恒生科技报8.35元。京东集团310.4元，跌6.2；中国平安83.45元，升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257，瑞士法郎8.536，澳元5.645，加元5.913，新西兰元5.162，欧元9.1761。每百日元对港元7.2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41。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2点，升83点。港金现价报17,90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31美元，卖出1,93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次咧，红隧港岛出口去铜锣湾嗰条支路咧，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噶啦。咁但系咧，而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都有待消散嘅。特别系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仍然都系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而家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车多少少，龙尾去到油丽村。路面方面，喺新界德士古道北去番泉锦交汇处，近住石围角村咧，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富丽花园商场嘅，就系德士古道北咧去泉锦交汇处，近住石围角村咧一段系挤塞。 塞啊，龙尾就去到富丽花园商场。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岸准备好晒。 Give me five 天怡波盛子豪提提你，新学年如果子女需要留在屋企学习，不妨试下咁啊！ 将剩低而又干净嘅外卖工具，花啲心思 DIY 做一啲环保嘅家具。 反正网上面有好多呢啲教学资源，一家人可以一边睇片，一边上翻堂亲子美术堂。 南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嘅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元资助，喺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你中意陪妈妈购物吗？ 中意，唔使成日沤喺屋企，即系可以出去行一行。如果妈咪买得啲嘢多咗嘅话，就可以帮佢攞下，唔使咁辛苦。 逢星期日早上8-10，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11:00翻到嚟呢一节嘅《风骚快活人》咧，我哋有点唱？ 系啊，点唱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啦，网上留言都欢迎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啊，都等紧大家噶。咁啊，30度气温，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桂花田，电话里面有黄耀祖。 是啊，展豪仔，我哋成日呢耐唔止都会见到嗰啲新聞呢，即係或者啲人呢自己将嘅自己嘅故事呢摆上网去分享，就会话哎呀嗰啲咩男朋友啊老公啊淨係挂住打机啊，鍾意部游戏机多过鍾意自己啊。我哋平时都睇唔少呢啲啊，系咪？ 冇错冇错。 係 啊有呢啲咁新聞啦，係啊。 系啦，但我估咧，我睇完咗呢个专题报道之后咧，其实可能呢、這个，我觉得呢个系老土嘅呢、這个讲法，系要推翻佢嘅，直情系要。 因为系啲女朋友都中意打机，放弃咗个男人。 嗱，又未到放弃个男人嘅，就系讲紧咧内地嘅手游市场啊，即系手机游戏嘅市场啦。佢哋就话咧，究竟而家咧，佢哋有一个新嘅风潮啊，叫做他手游。他咧就女仔女字边 个、哦、女仔嘅他即系女仔啦。 佢就话你哋实在太错啦，你哋实在忽略咗原来啊，对于呢啲打机啊手机里面嘅游戏啊，究竟女士啊而家嗰个主导嗰个位置有几强横啊？ 睇我屋企就知啦。 其实睇我屋企都知啊。 我琴日同你讲话买咗部嘢翻去，都唔系我玩，我买俾我老婆玩啫嘛。佢已经有两部啦，而家。佢可以咧，即系同嗰啲 friend 咧，全部喺度连线啊玩咧。佢啲 friend 大部分系女人嚟嘅。 系 啊，即系特别咧。嗱，我举一个例子，而家我哋讲紧嗰个之前玩嘅动心嗰啲咧，佢哋可以癫到咧，几个咧约埋夜晚咧，即系最高峰嘅时候啊，约埋夜晚咧就话：你哋一齐嚟我赌道啊！ 即系游戏里边嘅岛啦。 明啊。 咁然后咧，我就见佢哋咧喺度大声玩、细声笑啦。跟住我话有咩咁开心咧？你知唔知我做啲咩咧？唔好意思，老婆真系督爆你哋几个 friend 啊！佢哋就好无聊地咧，几个 player 咧喺个岛度咧，就喺度话嗱，我哋约埋喺个岛度咧转圈啦，行到一齐转圈，系啦，行到一半咧，中间有条河嘅，咁咧就每人攞支木 跳河啊， 系啦，冇错，每人攞支木棍出嚟，然后咧就一二三咁啊，佢哋仲要带埋个电话线咧，大家倾到偈啊嘛，一二三跳，哎呀，桂花田你跳慢咗啦，咁样，跟住就已经好开心噶咯，成晚噶咯，我隔篱我话，哇，老婆咁都好开心噶啦，真系。 即系你明唔明啊？喺面对现实嘅时候就好痛苦噶嘛，叫做咁佢喺幻想喺个世界里面，喺一个好好玩嘅岛，同埋有埋自己至爱嘅 friend。 冇错，真系约出嚟玩咁啊！点 解我唔可以搵啲半个钟头去？我唔知道玩几耐啦。即系点解 玩好耐噶？ 唔抽即系偷得浮生半日闲啦。 好准确，你呢个成语用得真系，所以我完全唔会惊讶呢个所谓他手游嘅朝代咁样，真系。 系嗱，咁我试下再带你。 好啊，你再讲多啲 啊。数字喺度啊，佢就话。究竟中国的女性，她这个数字就只是计内地的，中国女性的手游玩家的数目 是 2013年到今年年初，即大约是七年的时间，她是由4800多万上升去到多少人呢？ 4800多万上升到亿咯，你大陆嘛， 是啊， 一定是过亿， 一定 是亿，七年，这么多数， 几多亿先？ 几多亿啊？ 嗱，我哋而家大陆咧，真系女多男少嘅，13亿人口里边咧，我买啦。咁啊，起碼有7亿都係女人啦，可能係啊，唔少喎，8亿喎。 咁又冇咁多，即係你佢計到女人啫。 咁啊，你當有3亿啦，3亿打機。 係 好有冇 阿田？你覺得咧？ 佢話唔止添啊， 係啊， 咁5亿啊，我大你5亿 冇咁多。嗱，原本2013年咧4800多万嘅人數咧，就變成咗3亿5000多万啊，翻咗8倍啊， 犀利啊， 一年翻咗8倍啊。但另一樣嘢更加得人驚嘅係乜嘢咧？究竟佢哋打機使咗幾多錢啊？ 哦， 所以我哋咧係咪開始有啲驚？ 哦，但係唔係喎，我印象中女人咧唔係幾使錢 嘅 喎。 慳啲嘅叫做。 呢個報告話俾你知就錯啦， 係啊， 因為佢話個收益咧由19亿嘅人民幣變成咗665亿人民幣。 665亿咁犀利啊！ 咁你人越嚟越多啦嘛，你由4000多万變咗3亿。 但系都未到由19亿变咗665亿啩， 通货膨胀咯， 唔系个倍数都唔系8倍咯，即系人数高咗8倍，但系 即系货金就货得好劲咯，而家系啊， 系啊，而佢话有几个原因嘅，我觉得嗰几个原因咧都几睇到男性同埋女性可能有阵时喺佢哋消费嘅模式啊，或者佢哋嘅性格嘅分别嘅。佢话其中一样嘢咧，佢就话点解女士会使咁多钱咧？佢话同埋发展啊，呢啲内地女性嘅手游市场嘅好处系乜嘢咧？因为女性用家忠诚度高， 系啊， 玩嗰个 game 可能会玩好耐噶，咁你玩好耐嘅话咧，跟住俾钱嘅机会又会多啲咧，变咗其实你唔使咧发展咧好多个嘅游戏俾佢，你俾到个啱佢玩嘅话咧，嗰个可以玩一世嘅咁样， 你都可以咁 啊？ 我唔认同，我望住我老婆个 iPad， 佢有超过15款电脑游戏，同一时间装喺个 app 度。佢会一次我玩10几个咯，即系你话佢系咪净系忠诚一只咧？佢又唔系个，佢一定要玩其他噶。 我知佢玩其他啫，但系问题系佢系咪一路都玩，即系冇转其他嘢啊？ 唔 系 佢会， 即系呢个玩好多年啦。 嗱，我又唔敢肯定佢全部都玩咯，不过佢就会有好多只 game 装喺度咯。 明白嘅，即系阿祖嗰个意思咧，我谂佢系 佢唔可以一只 game 玩到尾噶，即系唔可以净系忠诚度咧，就话我今日买咗只 game， 我就唔使再买新 game 啦。我就只系买呢只咯，我觉得咧，佢哋忠诚度咧，应该系对每只 game 都有忠诚度，但 系 佢同一时间有好多只 game， 系啦，啱啊， 系咁样嘅， 呢个未发达咯， 系啊， 唔同嘅 game 都有忠诚度嘅话，咁梗系一个好大嘅市场啦。 又真，你谂下，我自己玩嗰个蓝精灵嗰个游戏啊，我由 I 嗰个平板电脑第二代开始嘅，到而家啦，你谂下，即系我都 话，你唔想转身啫？ 唔系，我即系因为 你玩唔到第二个新啫， 系咯， 系咪？ 唔系，因为佢太大份，转身又好难 嘅。因为即系佢嗰啲游戏咧，系俾你根本你甩唔到身，因为你越储越多噶嘛。即系好似钱入，但系虽然佢唔系钱啦，即系譬如你买嘅嘢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咁你占地又多啦，咁你好希望即系你唔想一下子就冇晒噶嘛。咁所以你咪吸引你啲人越玩越耐咯。不过我由始到终都冇货金到嘅耶。 嗱，咁咧就系一个好独特嘅我哋嘅女性啊吓，但佢就话女士们咧，另外一样嘢令到佢哋嗰个市场可以膨胀得好快，就系佢哋 衝動性消費咧，係、比男士容易咯。 係啊， 佢嗰一下可能過唔到嗰一版啊，誒唔理啦，俾幾蚊就過咗佢啦。嗰種衝動性消費，佢哋就話咧，女士比男士咧嚟得澎湃啊。 又真係， 佢要嘣一聲咧，使錢就多咗啦。 最緊要咧，係咪最緊要佢啲貨金咧唔係多啊？我諗佢即係一萬一萬咧，可能幾蚊幾蚊、十幾蚊， 又唔會幾蚊嘅，起碼都100蚊啦。我諗 咁多㗎，係 啊， 我唔知道有幾多咯。可能即係佢有啲遊戲。可能即系玩一啲轻强啲嘅，即系唔系又要出武器嗰啲咧，可能真系十零廿蚊，佢真系俾得起。 几蚊都有噶，即系有啲咧，譬如你成日都 积少成多， 得到过一版咧咁样。 喂，如果有十亿人 嘛， 十亿人每人2蚊都20亿啦，系咪先咁讲？ 哦， 所以我觉得就所以即系女性都唔好睇小佢系嘛。 系哟，佢哋见到咧有一啲嘅游戏咧，本身咧就由内地啊就变成咗一啲嘅手机游戏啦，专攻女性市场啊。佢话咧劲到嗰个地步，你因为喺内地好赚钱啊，所以佢哋决定咧将公司嘅产品咧已经打入咗咩咧？唔系净系中国嘅女士中意打机，因为佢哋嗰啲咧好多系嗰啲咩后宫佳丽啊，即系之类嗰啲嘅游戏啦，已经成功打入咗日本啦、东南亚以至北美嘅市场，嚟紧会出。法文版 咁犀利 版啊！ 喂，即系谂下嗰个，即系谂游戏嗰个人真系好犀利 喎！好犀利啊！所以 系啊，喂，不但系呢个游戏市场咧，如果咁样玩落去嘅话咧，男女都有着数嘅。咁你起码咧，你隔篱嗰个都玩紧机啊嘛，你又唔会咁大人咧闹我啊嘛，系咪先？反而咧就系有冇啲咧系他一齐玩嘅？因为我老婆咧，成日都有我用自己做例子咧。 你嗰个他即系两个女 系啊，唔系啊，男同女啊， 即系 你有冇？老婆玩紧嗰啲都有好多 男仔玩噶，系啊。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咧，佢成日 sell 我想玩嗰啲游戏咧，我都冇乜兴趣噶。 哦， 即系嗱呢度咧就 叫你阿老公你投降啦，嗰啲咁样你就唔想啦，系咪？ 唔系啊，我觉得真系应该咧要用呢、男女嗰个兴趣咧，再做一个分类咧。譬如嗱相对咧男嗰样中意打嗰啲咩 action game 啊，或者 RPG。PG 嗰啲多啲嘅，咁可能女嘅咧，佢哋嗰阵时都有统计嘅，中意做一啲模拟啊、建造啊， 啱啊，系啊， 系啊，间唔时都系呢啲嘅， 都可以咁盛行嘅，又系即系有时玩到啱啊嘛。 阿展举嗰啲例子，全部都系同我哋讲咧，嗰啲外回家冇分别嘅，可唔可以举啲新少少嘅咧？你由男精灵去到 Cooking Mama 真系咧，系咯， 佢下一个会讲得我睇电视睇紧《寻找他乡的故事》噶， 系咯，真系啊！大李恩情同埋嗰集咧，真系做到， 我唔系几好打机啊，真 系我都。我都明系啊，所以譬如你话佢哋嗰啲后宫 game 咧，咁啊又话而家都有兴起啦。如果有啲系他咧，两个联成可以一齐玩咧，咁可能嗰、那个即系市场会更加大咯。我老婆就成日同我讲话，点解唔一齐玩啊？ 咁佢邀请你玩咩啊？ 佢咪邀请我玩嗰啲可能系一啲模拟啊，可能一齐兴建一啲城市啊。但系佢都会玩嗰啲咧战争嗰啲 war game 嗰啲嘅，佢都会噶。但系如果真系 嫌你猪队友啊嘛， 唔系啊。但系如果咧真系要玩嗰啲纯暴力啊打嗰啲咧，佢、 哦、 又少啲嘅，佢又少啲咁样嘅，系、啊，所以都犀利噶。女人如果要使起钱上嚟咧，都真系唔系人咁品嘅。 嗰、那个数字你谂下，嗰个人数，即系识人数升咗八倍，数字升咗唔知几多十倍嘅时候，都系唔好睇小女。 咁你宁愿你隔篱嗰个系货金玩游戏啊？ 定系攞啲货金去俾其他人咧吓？ 系啦，同埋佢货金，佢货唔系货金买包包啫，我意思都系，系咪？ 相片一出现，眼睛中放电，每张充斥着你的脸，你发图当消遣。你我每天碰面，你的美艳复刻般再现，而谁又会分辨？还请你多收敛。在我手中随缘，还得请你自便，干脆点，爬多点，摇身一变，独当一面。Yeah! Instagram Queen 样貌是标签，如发做那懂得收敛，会是个考验。 Instagram Queen 留言与表演，愿未来若得到推荐，世界检验。的狗经断了，来吧来吧，应该多短，成年在侧面。你常在的相片又再出现，效果一现，瞬间变脸。Instagram Queen 样貌是标签。化做那懂得收敛，会是个考验。Instagram Queen 留言如表演，如未来若得到推荐，世界检验。 嗱，不过咧，头先阿祖讲嗰个咧打机嘅经济热潮咧，嗱，真系唔系全世界都可以咁吃香。你知唔知咧？头先你就讲紧，即系话大陆啦，佢哋嗰个市场成长都好急速啦，同埋赚好多钱啊嘛。香港咧，记唔记得早排咧，我哋唔系话啲人都好中意打机咧，特别系讲嗰只咩动心嗰啲咧，咁啊啲人就 系啊，我见到嗰啲乜嘢，嗰啲咩遥控啊，各样嘢要排队买咁样噶嘛。 咁我哋香港人咧，就另一样嘅特点咧，就系热情过口，就好快打回原形嘅。 咁快啊！ 你知唔知咧？今日咧呢个报道咧，真系正好承接住阿祖嗰个讲埋玩 game 咧，佢话譬如话旺角好劲咧。佢话冇啦，唔好景啦，唔好景啦，点解啊？系啦，佢话咧，因为佢哋嗰度卖好多打机嗰啲嘢噶嘛，咁咧佢话咧，呢个禁，因为佢话有少少同禁令有关嘅，咁啊，因为夜晚咧就已经冇乜人啦，咁样，咁啊，但系啲人都话啦，咁唔惊啦，你买 game 啊嘛，咁样，佢话唉，早排咧嗰个 Switch 嘅热潮咧就好冚冚冚嘅，但系呢个冚冚冚之后咧，佢买 game 嘅市民大减，佢话而家佢哋造成啲咩压力咧就系、是。大批遊戲積存咧未能出售啊！ 哎呀， 佢話咧 入貨好多，但係點知佢回落得好快？ 係啦，因為大家可能要買嘅、要玩嘅都做曬啦，咁啊過咗啦。佢話咧，其中一張咧，譬如話有一啲可能評價比較低嘅遊戲，就要從原價咧400多元咧就減價去到200多元。 哇！之前玩咗嗰啲真係會抌曬心口。 啊，唔係佢唔係講嗰只，佢講緊某一啲，即係可能話大家個比分比較低啲嘅，咁咪會咁樣咯。佢話買一張就試一張噶啦，咁樣佢話唉冇辦法啦，賣 game 咪有風險㗎。佢話估唔到咧，有陣時個熱潮咁快，同埋佢話咧，因為以前咧就係、是、靠內地旅客或者代購客咧嚟香港買 game 嘅，咁所以咧佢哋都會儲定俾佢哋買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就慘啦。佢話咧，因為而家咧本港封關之後咧，就冇內地旅客咧，即係嚟呢度掃蟹貨啦。佢話咧，連蟹貨都冇人掃啊！咁佢就話咧，咁啊冇計啦，而家啲 game 咧擠喺度，買機嘅人咧就少過之前。咁佢哋就有風險啦。 因為要買即係咁講啦，要買已經買曬啦，真係啊！因為又冇啲人，即係冇自由行啊嘛，亦都冇旅客嚟香港玩啊嘛嘅時候，咁啊冇辦法咯。 我未買喎，係咪係時候入貨咧？ 你啱啱 我都啱啱買啫嘛。 如果你買， 我聽到佢哋嘅生意，即係之前可能擳住咗啲貨，擳住咗啲錢，梗係替佢哋唔開心啦。但對於我呢啲咧，我係有諗過買嘅。 有啊， 因為之前不停就喺度講咧，話哇咩要排隊幾個月先有貨啊，有炒價。 系啊系啊系啊！ 零秒 就放棄咗諗法噶啦咁樣。而家我可以重拾呢個諗法喎。 可以啊，譬如我嗰日買咗嗰只 game 咧，本來好多人中意玩嗰只呼啦圈咧，原來最高峰咧要炒到千幾蚊噶。 哦，系 最高峰嘅时候， 哦、我以为要成二千几蚊。 唔系唔系，净系讲一个呼啦圈 game 啫。 哦哦， 系啦。咁但系咧，我买嘅时候就已经咧变翻佢正常价咯。咁、 okay, 所以可能系有 即系有回落啦。 系啦， 而家可以去买噶啦。 嗱，你觉得有啲咩似咧？我觉得咧，嗰啲 game 嘅热潮咧，就有啲似咧之前嗰啲口罩咧，大家就系最高峰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再抢啊抢啊、 嗯。 你可能入咗好多口罩，到而家咧。嗯你就發覺，喂， 你講緊啲做生意嗰啲， 做生意嗰啲，喂，停咗咯，嗰啲口罩咧，而家堆喺度咧，即係大家行過咧，好充裕先買到， 仲可以慢慢揀啊，邊只好啊，邊個邊度做？ 所以咧，為今之計係咩咧？你唔好鬥平，係啦，你唔好鬥平，你要咧。改装即系如果你想喺呢个时势咧，啲人再买你嘅口罩咧，你唔可以话我斗平嘅，你有啲辛苦， 斗特色 系啦，有咩辛苦 咧？而家咧就系话啦，哎呀，我哋嘅星之子咧，陈奕希咧，哎呀，佢联同一间厂商咧，就系合作咗咧，啊，研制咗一个咧，因为佢话夏天实在太过唔舒服啦，因为出晒汗啦，香港又湿又热啦，咁样嘅时候咧，啊，佢研制咗咧一个叫做咧冰型口罩啊， 系， 咁咧即系希望咧，佢话大家咧即系之前买口罩就系着重嗰个杀菌能力啦，诶，嗰个力度啊，有几多 percent 几多 percent 啊，佢就忽略咗咧嗰个舒适度啊，咁啊就希望咧，佢话咧透过佢而家嘅冰型嘅口罩咧，冰型嘅就口罩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喺戴嘅时候咧可以舒适啲，咁啊同埋咧即系有透心凉嘅感觉，因为佢话咧呢个口罩咧系需要你用之前咧要摆喺冰格度一个钟头嘅， 哦， 系啦，摆喺冰格度半个钟头都得嘅，系啦， 系啦， 咁跟住攞出嚟用， 攞翻出嚟戴之后咧嗰、那个冰凉嘅感覺。 系啦，就慢慢散出嚟啦。 一个钟 啊， 持续几多个钟啊？七个钟啊？ 持续一个钟， 一个钟， 咁 都好过啊。 又少咗啲喎。 咁但系起码好过冇啊，系咪先？ 起码有一个钟啊，但系同时间咧，佢睇翻咧，佢哋又可以换滤芯啦。 系啊 ，PM 九啊五嘅标准噶。 系啊， 都好。不过如果佢可以再冰耐啲，就更开心啦。 咁啊，再等。等多啲研发啦，因为个口罩咁少嘢，佢都可以做到冰凉嘅感觉，其实都犀利啊，系咪先？ 系啊，好啦，我哋向呢一个舒服口罩方向迈进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话：，收到医管局内部电邮通知，政府将会征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3楼星汇作为普及社区检查计划检测中心。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医管局总部在九展有办公室，涉及几百名员工，批评当局只是用电邮通知员工，但是没有尽力保障员工安全，对此表示极度遗憾。余慧明要求当局交代，如果有隐形患者接受检测之后到商场食肆除低口罩堂食，或者有大量检测者乘坐穿梭巴士往返德福和九展，会不会增加感染风险？他认为若果检测中心按计划落实，医管局会不会给员工在家工作，并且在计划完结之后确保商场彻底消毒才回复正常上班时间。余慧明质疑，既然民政事务处等的场所可以用作检查中心，为什么政府仍然要作出有关安排？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主席梁国兴表示，今个星期的疫情舒缓，希望当局推出健康码措施，让业界能够维持生计。梁国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旅游业界面对开工不足的情况，最理想之下，员工每个月翻一半工，亦都有从业员只是每个星期上班一天，或者一个月上班两三天。担心等到政府的保就业计划完结之后，有部分旅行社会缩小规模，甚至结业。他说市民希望外出公干或者旅游，认为推出健康码之后有望建立旅游气泡，建议先以粤港澳地区开始，再推广至到周边的泰国和日本。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正式接受共和党提名，出战11月的总统大选，争取连任。特朗普发表接受提名演说期间，猛烈抨击民主党对手拜登，说拜登是骗子，从蓝领获得政治捐款，但是随即将他们的工作断送给中国以及其他地方。特朗普又说他在担任总统的四年期间，为黑人社区所做的工作比拜登过往47年都多。特朗普又重提美国梦，批评拜登是令到美国强大的破坏者，而不是拯救美国灵魂的救星。选民透过今次大选将会决定是否挽救美国梦，还是任由社会主义议程破坏大家真实的前程。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到访挪威奥斯陆期间，被问到有挪威国会议员提名香港人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一事，王毅警告外界不要干涉。他说过去、现在和将来，中方都将会坚决拒绝任何人士企图利用诺贝尔和平奖去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他重申中方的立场坚定，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将诺贝尔和平奖变得政治化。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和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4度。下个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06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73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升1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3.35升2蚊，腾讯控股548蚊跌10蚊，阿里巴巴277.2跌3.4，美团点评269.6跌1.4，新上市嘅南方恒生科技系报8.11。友邦保险80.05升2.55，众安在线53.95升2.5。中芯国际25.8升1毫，京东集团310蚊跌6.6，中国平安83.15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94，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1，人民币6.87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5点，升146点。港金现价报17,90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68美元，卖出1,9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狮子山隧道公路入大埔方向近住红梅高路有坏车啦，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入大埔方向近住红梅高路一段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清水湾郊野公园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就挤塞，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鲤鱼门道鲤鱼门广场方向油塘、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

八无禁忌，大吉大利，有我妈咪桂花田咧，系啊，因为咧， 好简单嚟讲，今日系千万巨制，收到个剧本之后咧，都觉得可能系我作为演员嘅生涯里面咧，好有发挥嘅一日啊！多谢你，感激你啊，桂花田。 唔好咁话系，因为我哋觉得，因为有时都要做一下啲特别嘢，我哋先至可以咧，能够咧吓，即系将我哋呢个环节咧。更加俾大家咧去了解多啲古时啊嘅一啲事情啊，一啲嘅节日啊等等嘅嘢啦，系咪先？咁啊，所以咧系我哋今日咧仲要咧，因为咧我哋啊诚邀我哋另一个，我哋成日帮我哋听电话咧，哎喂，系风骚发明人，有咩想点唱嘅安仔咧，同我哋一齐咧去演绎呢一个啊八无禁忌大吉大利嘅啊叫做广播剧短剧版啊吓，系咪？ 因为今日咧啊，即系其实我哋成日都觉得咧安仔真系好乖嘅，好听话。又好有禮貌咁啦，今日咧佢就會喺我哋風 show 嘅 last day 啊，我哋梗係要去粉墨登場啊，一齊同我哋即係玩下呢一個劇場版嘅八無禁忌啊！我知道咧，同農曆七月十四號有關，同木年救母都有關係嘅話，天 係啊，因為咧嗱，啱啱就過咗七夕節啦，係咪？咁啊，嚟緊咧下個禮拜一咧，九月一號咧就係新學年開學嘅日子。咁咧就喺啊呢个农历七月十四，相信好多啊吓屋苑咧都已经摆放咗好多嘅嗰啲叫做烧衣嗰啲叫做炉具啦，俾大家去祭鬼神啦。嗱，讲咗系好多时咧，坊间就话唔系七月十四鬼节啊，七月十五先系中元节。OK OK， 知道收到收到。但系讲成日都讲话咧，鬼节有啲咩禁忌噶嘛？系咪？我哋都知好多啦。但今日我哋以呢个剧场版讲下木年救母嘅故事，好唔好啊？嗱，今日真系请嚟我哋好得力帮助，好帮得手嘅安仔饰演阎罗王，饰演师傅同埋菩萨，早早就系我哋嘅 V.O. 同埋咧死咗个木年嘅阿妈， 系啦，死咗就系我啦， 系啦，死咗阴间嘅代佢，系啦。咁咧豪仔就饰演咧个木年嘅老公啦，同埋阿木年，而我就饰演阿木年嘅妈妈，同埋咧个老婆，即系我啦，即系都系木年妈啦。 相传木年救母，由于故事孝感动天，因而电影剧集戏曲都有的，而家更加在风骚的八无禁忌有个短剧添，介绍下个内容先啦吓。木莲就是佛祖十大弟子之一，他出身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母都是一些老实的农夫嚟噶。 唉，夫人，你年纪唔细噶啦，但都仲未有一男半女，系咪因为你？是不是因为你不得啊？是不是你长期食斋不得啊？所以身体不好？唉，而家蛋都冇粒、啊。 哎呀，相公，乜你咁讲噶？我食斋都是想积福啫，积福防饥啊嘛，唔系嘅咩？ 你生积啊，有你份啊你！ 希望 B.O. 你唔好笑先得噶。哎呀， 积福防饥、啊，你唔笑啊，大佬？ 梗系咧，积福防饥、啊。 你生积啊，有份啊你！ 哎呀，真系呀、啊！希望我哋林老过得细啊，死佬！ 哎呀，夫人，时候都唔早噶啦，系我哋呢度收工啊，不如我哋快开工啦！ 又嚟， 又嚟，系啊，佢哋又嚟啦！夫人为咗相公可以得偿所愿，佢就好努力配合佢哋夫妻之间嘅生活，佢仲特登去到呢个庙嗰度啊，求阿菩萨送个仔俾佢。啊！结果就真系俾佢日地咧，日日都行善积福咁样咧，就老来得子、哦，生咗个仔。呢、这个仔更系万千宠爱啦。佢哋两老就叫咗佢做木莲啦。 阿爹娘亲， 乖仔， 危险啊！危险啊！快啲翻嚟啦！ 咩危险啊？ 三叔公咧，四姨婆同埋七姑奶话咧，会有大洪水啊！唔系叮当个大洪啊，系有大洪水啊！你唔走就弊噶啦！ 哎呀，相公啊，喂，唔好再犹豫啦，我哋快快脆脆执埋包袱好走人啦、 啊！夫人。不再猶豫，你都識咩？係啊，好中意呢只歌嘅喎。 係啊，邊唱邊首大氣，邊首大氣嚟唱呢 個？點解有把聲出嚟嘅？ 哎呀，咁咁咁，心底 係 我都話唔好住喺呢度嘅啦，好邪嘅呢度。 點解咁咁咁？喂，洪水嚟啦！ 我哋快啲去執埋啲嘢，仲要咧趕埋啲雞仔鴨仔。 点解我哋避洪水仲要赶埋鸡仔鸭仔先嘅咧？ 咁要顾及啲生命噶嘛、 啊？好啦好啦，我哋去一去就翻啦咁样。 阿爹娘亲啊，你哋快啲去咧村外边度避啦！我攞埋啲干粮啊、鸡仔饼啊、鸭仔饼嗰啲都嚟噶啦。 嗱，本来一家三口分工准备逃难系好事。嗱，讲到呢一度咧，真系要跳出嚟，好想问一下写剧本嗰、那个，点解一家三口分工准备逃难会系好事咧？请解说啦。 唔系，即系意思系话， 意思系咪真系 意思系话，佢哋各有各做嘢。阿老婆执包袱，阿仔执干粮，阿老公咧，佢哋咧就喺度赶鸭仔。 即系本来系顺利嘅，本来系分工清晰嘅。 唔、哦、识演绎啊，导演。即系揣摩呢个 即系唔系好少人话咧，祝你祝你一家有得逃难啦，咁样又唔系咁样。 恭喜晒你有得逃难，好好啊！ 我意思系佢哋分工合作。 Take two, take two。 好，本来一家三口分工准备逃难系好事，但系往往就事与愿违。当年七岁嘅木莲，佢走唔切啊，阴公就俾洪水冲走咗。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系冲走咗啦，系啦。对于呢一对年老先至得子嘅夫妻，简直就好似一刀插入你心，老来得子，点知天灾冲走咗心爱嘅仔啊！所以连父接受唔到呢个事实，佢癫咗啊！ 走一再寻你，何时把追我英文仔啊？俾翻我仔我啊？点解？点解？点解？点解冲走咗个仔啊？任性先至醒，任 唔好理佢咁多啦。我哋不如镜头一转，睇下阿木莲个阿妈又点啦。其实木莲个阿妈都唔好得去边噶咋，佢大半生啊都系食斋念佛行善积德。哇，呢、這个字出现好多。多次啊，真系今日，但系痛失爱儿，佢就变成咗咁样啦。 点解？点解？点解系你留喺世上而唔系我个仔？点解我要冇咗个仔？我要杀咗你！你死咗，我个仔就唔会死咯！杀晒你！我要杀你啊！ 系啊，就系咁。木莲个阿妈就变得好心狠手辣，见人就打。其实呢一个情节咧，同大台嘅电视剧系有啲似噶，我想咁讲。最后尾佢仲一反常态，变成咗一个毒妇添啊！咁究竟木莲父母嘅晚年生活又点咧吓？ 你留咗佢死咗之后喎、 啊？系啦，佢哋后屘死咗啊！唔好意思啊，死咗啦佢哋而家。 范夫人，岂有此理啊！枉你大半世食斋念佛啊，临老依然都大开杀戒。你罪孽深重，本王判你啊打入十八层地狱，受尽折磨同饥寒。 我哋俾啲掌声啊！我哋嘅安仔演出，好嘢，好嘢， 好啊，好啊，犀利啊！ 专业啲啦，你做紧戏噶嘛？你哋做咩咁样噶？ 咁我用 BO 嚟讲啊，头先安仔系同我哋饰演阎罗王呢一个角色，哇，真系好大挑战啊！吓，唉，但系我哋睇翻木莲个阿妈，佢本来嘅大半生行善，净系老咗嗰阵时做咗啲坏事啫嘛，都受到惩罚，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做坏事啦。木莲去世咗之后，就唔系系木莲个阿妈去世咗之后，就俾阎罗王打入咗呢个十八层地狱、哦。但系 wrong， 原来佢个仔木莲咧，当年系被水冲走咗，但系冇死到，佢系俾人救咗噶。 原来阿爹阿娘走咗之后，我真系好挂住佢哋，我又咩都做唔到、哦，咁我唯有点啊？家都不在啦，我唯有出家啦。我要出家修行，诚心拜佛，以后我的法号就叫做木莲啦。 相传木莲就在修行期间得知到佢妈妈临死之前坏事做尽，最终被打落十八层地狱啊。于是安仔又要饰演菩萨呢个身份啊，出嚟啦，出嚟啦，出场啦！ 木莲，你喺度做咩啊？如果你娘亲系你系为咗救你娘亲而求嘅咧？翻屋企啦！你娘亲咧俾阎王判咗入去恶鬼度啊，食唔饱，着唔暖啊，系佢应得噶。除非咧， 除非乜嘢啊？你想要边一本嘅写真，我都可以送俾你噶。你想要边本啦、啊？我咩都应承你噶。 我要啊，唔系， 哎呀，你睇开边本啊？ 你答佢， 我哋交流下，我哋交流下。 哎呀，识即时空啊嘛，系、哎、 讲得好，讲得 好。呢啲嘢做咩啫？系你继续行善，帮助人。积福我就赐你明珠一粒， 禅杖一支就攞嚟落地府嗰度救你娘亲啦。 真係好啊，仲有礼物收添，多谢你啊！我一言为定，我一定会攞住粒明珠同埋禅杖，我唔会走咗去㗎，我一定会救我妈妈 㗎。年复年，日复日，木年不断修行，道行越高，佢就见到喺地狱挨苦嘅娘亲啊。 娘亲，是不是你啊娘亲？不是，这里没有一个娘亲是肥嘟嘟的，全部都恩挑鬼命。刚才谁个放屁的声音那么难听的？ 不是啊， 哎呀，我好挂住你啊，你来这里吃得饱不饱啊？你是谁来的？ 你见我瘦到这样，你就知道我吃不饱啦。 娘亲是你来的，娘亲。 是啊，我死了之后把声都变埋啊。 是啊，娘亲。 是啊，乜你未死啊？哎呀，我仲周围杀人，知唔抵啊咁样。 你系咪好想我死啊？ 唔系唔系，阿妈以为你被洪水冲走咗死咗啊！哇，我喺地狱好冻啊，好饿啊，好瘦啊，我而家。 咪系咯，娘亲啊，你以前招牌，你以前招牌嗰个肥腩冇咗嘅，你冇得保暖咯、啊。娘亲唔使惊，我一定会嚟救你嘅。你而家着咩码？我买件羽绒俾你，等你冇咁冻，好唔好啊？师傅， 咩年代啊？着羽绒， 师傅啊，我啱啱咧喂咗啖寿司饭俾我娘亲食咧，但系佢一食完之后，佢就变咗黑色咧，唔知点解咧有啲火咧，佢食唔到啊？点样可以令到佢食到嘢啊？师傅，安仔师傅， 嗱你咧就将啲白饭加入去乌柏树嘅叶嘅汁嗰度。就做咗道黑色嘅乌饭啊， 即系墨汁啊， 墨汁啊，系啊，出面有得食嗰啲啊，系、啊。 哦哦哦， 就可以咧透过你嘅道行，就带落去阴间俾你娘亲噶啦。 咁咪食到佢污糟糟咁样咯。 系啊，记住抹嘴啊，食完佢好好污糟噶。 多谢师傅。 相传除咗俾鸟饭之外， 哇哇 乌饭啊 ，B O 鸟咩饭啊？ 哦，嚟过啊！相传除咗俾乌饭之外，木莲仲攞埋菩萨嘅明珠同埋禅杖，落咗阴曹地府救佢娘亲啊！ 冇啦，救完啦， 完。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哎，好长啊，真系啊！ 系 火速车，火速即到宝。 系啊，我其实唔系想拣呢首，你知唔知啊？我本来咧谂住话啊，啱啱不如拣将冰山劈开啦，但我又以为只歌就叫冰山大火。 唔紧要啦， 因为嗰只又有安仔啊嘛， 系 咪先？将冰山劈开，但系嗰只其实叫咩名啊？系咪就叫将冰山劈开咧？ 我觉得首先我哋要俾啲掌声， 安仔咯， 非常出色，佢嘅反应好快， 系啊， 你喺度无端加稿啊，即系 我问我问菩萨借写真，佢都完全冇问题，因为呢度真系真心比较叻，佢真 系。 我哋即刻有听众咧，都即刻send 咗过嚟咧，就话啊，安仔 well done 啊，我俾你哋笑死啦，咁样阿 Cindy 咁样， 阿 Cindy 赞你啊，听众赞你安仔。 very good 啊，真系。喂，同埋咧，我都搞乱咗添。我成日都以为咧，你话木莲救母咧，我话咁点解冇劈华山嗰一幕嘅咁样？系咪原来有几个版本你睇到资料？ 其实我今日我系我揾资料嘅时候，其实有几个版本嘅，因为都系相传嘅啲故事啦。咁所以我已经将佢二合一啦，食乌饭啦，同埋呢个叫做有呢个明珠同埋嗰个禅像咧， 系 啦。因为明珠就系俾光落去 地府嗰度， 阴曹地府里边啊嘛，先有光嘛。咁嗰个禅像就系打开嗰对地狱之门啊嘛。 哦，所以个乌饭亦都系因为咁先食到。 个乌饭系啦，即系带落去俾佢阿妈食嘅，因为佢饿鬼到。 系啊系啊，即之前我睇嗰啲咧，啲就宝莲灯里边咯，就话沉香佢咧就系要力劈华山咧，因为就系个妈就俾个华山砸住咗咁样，所以我喺度我都话哦。咁原來呢對咧， 即係唔同嘅版本咯。 係啊，古代神話裏面都係救母親都好多嘅，所以咧其實去到最尾咧，我哋即刻行善積德先，都係叫你咩啊？向善，同埋要有孝道。係啊，你阿媽咧就算做咗幾多唔好嘅嘢咧，好似桂花田咁樣咧，你都要保護佢噶。係啦，我聽新聞啊。 國病毒批評中國令到疫情蔓延全球，又指民主黨對手拜登係中國嘅傀儡。如果拜登當選，中國將會控制美國，但係佢就會追究呢一場悲劇嘅全部責任。特朗普話拜登強調嘅係中國製造，但係佢就重視美國製造。如果成功連任，佢嘅政府將會對任何離開美國喺其他地方創造就業機會嘅公司徵收關税。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一个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0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风势微弱同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4度，但是下个星期初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90点，升209点，总成交金额81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升1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3.25升1.9，腾讯控股546跌12，阿里巴巴276.8跌3.8，美团点评269跌2。新上市嘅南方恒生科技系报报7.8，友邦保险80.1系升2.6，众安在线54.5升7.5，中芯国际25.9升2，中国平安82.9跌5，京东集团309.6跌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268，瑞士法郎8.548，澳元5.65，加元5.914。新西兰元5.166，欧元9.1893，每百日元对港元7.2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6点，升137点。 港金現價報17,900元，跌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40.09美元，賣出1,940.8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方向大埔近住紅梅谷路嘅壞車就已經拖走咗啦，咁而家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啦，同埋慢線落灣仔咧，而家龍尾就去到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咧快慢線車多啊，需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则行到南过海咧就车多少少。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亦都系繁忙嘅。而家龙尾就接近港安医院。喺九龙方面啊，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喺新界清水湾道去翻清水湾郊野公园方向啦，近住银影路一段都仲系挤塞。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亦都系慢车。清泉路啦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青衣城咧一段亦都系慢车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鲤鱼门到鲤鱼门广场方向油塘、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方向粉岭。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啊，准备好晒。 新学年各位同学仔可能多咗网上授课，记住啊，试定啲 software 先有上堂啊！ 家长同埋同学仔仲要准备定一啲防菌设备，同埋睇得 mon 多都要休息一阵间，保护你双眼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桂花店，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丰收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翻嚟12:00点唱，我仲喺回味紧头先我哋嗰个 木 莲救母啊，真系。 阿祖头先都话啦，佢演绎得好好啊，佢觉得值得攞个饭盒咯。 我都觉得应该值得。我哋听众阿 Cindy 咧，仲系咁赞我哋，除咗赞安仔反应快啦，好识讲嘢。阿 Cindy 咧，佢话：哎呀，安仔跟得你哋三个多啊，反应快啊，执生技巧高啦、 啊，真系 啊。头先你哋啲 script 啊，咩写真嗰啲啊，笑死佢啊，咁样真系咧，系、哎、可以带到呢个欢乐俾大家呢、這个艰难嘅时分咧，简直我哋嘅荣幸啊！ 好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 多谢晒大家， 多谢晒安仔， 系啦，我哋会再下一城嘅，再唱歌，我哋探命。 共唱这歌， 系啦，冇错，嗱，你都忍唔住啦，系咪先？ 我唔系想咁嘅 ，OK， 我哋开始点 唱 啦嘛， 好唔好啊？ 嚟啦嚟啦嚟啦，好啦，1873，我哋呼吁下先，一路好似都冇呼吁喎。 有啊，有呼吁。 好，嚟啦嚟啦。 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嘅网上留言啦，同埋咧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都等紧大家嘅。31度气温，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开始点唱。 好，我呢度先啦吓，首先我呢度有玛丽喺度啊，佢就话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嗰啲字系出唔到噶，佢话不过唔紧要啦，佢话讲真啦， 你哋好咩好唔同噶、啊，好咩先？ 唔知睇唔到啊，嗰啲字系啊，佢话总之就话讲真，全部都赞美嘅，放心，佢话豪仔唱歌其实都 OK 噶，阿浅又点算系肥咧？仲有啊，祖祖啊，你嗰张幼稚园相好可爱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佢咧就话想点首歌啊，俾呢两日咧都好唔开心嘅香港人听，希望大家咧唔好再激亲自己啦。佢话呢个世界咧真系充满噪音啊，大家咧要保持身体健康，记住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香港加油咁啊！ 我成日都以为咧留得青山在，哪怕冇黐线添啊！ 系 咯， 系呢啲嘢你自己定啊！ 系咯，唔使 惊 啊，唔使惊。 OK， 好呢度咧有 Peggy 啊，佢系 Peggy， 佢话佢叫 Peggy 啊，佢同妹妹啊 Polly 咧啊喺住喺呢个澳洲塔斯曼尼亚噶，孙仔咧 Olivia 咧就好想翻香港玩，但系咧好无奈就因为疫情咧，暂时未能够翻香港，未能够陪佢妈咪，即系未能够陪妈咪，即系有婆婆啦。佢又想点唱俾佢妈咪听，咁希望咧妈咪身体健康啦，开心快乐，疫情快啲完结，大家咧就可以再喺香港又或者澳洲再见面啦。佢话祝愿咧每一个人咧都能够身体健康，所有嘢都系事事顺利，开心快乐啦。 系啦，May Yip咧就话啦，田豪祖，我系May妈，9月1号咧就系大女 Sammy 五咧就25岁生日啦。咁啊，今年咧亦都系开学嘅日子，咁啊祝阿女咧。同埋佢男朋友嘉豪咧就健健康康，工作顺利。香港人咧，大家一定要守住医护啊，乖乖地。冇乜嘢咧就唔好出街啦吓。小豪子，你可唔可以高歌一小段生日歌俾阿女听？咁我咪要企起身。 一小段好啦，真系。 咁我咪要企起身唱。既然要高歌嘅话，真系。 你可以抬头嘅，系啦，高高你 个头 都得 嘅。好啦，唱俾我听啦。Happy birthday to you, Sammy. Happy birthday to you, love you. Happy birthday, 嘉豪都系咁爱你。Happy birthday, Sammy. Yeah. Yay. OK. 好，呢个咧就要 Isabella， 佢咧就话咧，三宝你哋好啊，佢想点唱俾佢个仔听啊，佢个仔叫 Adrian 啊，佢话咧8月25号19岁生日噶啦。雖然今年咧就全年都冇機會可以翻到香港度放假，因為佢咧就喺呢個紐西蘭度讀書嘅。但佢話佢哋咧每一個禮拜都有定期去視像噶，隔住個 mon 都可以見到大家咁話。不過嚟緊咧，佢哋去到聖誕啊放冬天假嗰陣時咧，都需要留喺當地嗰度。佢話不過唔緊要啦，而家大流行啊嘛，都要調整一下即係自己嗰啲心情啊咁樣。希望咧佢個仔仔可以咧身心靈都健康，主從佢常在咁話。音樂方面咧多啲創作嘅靈感，爸爸媽媽永遠都會支持佢，叫佢向住目標前進咁話。 佢係咪叫我俾多啲音樂上面嘅靈感佢啊？ 唔係啊， 我聽到你話音 你唱佢就知咩叫唔好。好咯， 都好 喎、啊，即係佢即係冇跟住，冇跟住啦， 即係最緊要有人喺個路上俾佢扶佢一把，係啦，我就係扶佢去呢一度， 你真係扶到佢啦，佢心諗哇，佢唱到咁啊，都覺得自己唱得好嘅話，哇！好大个世界啊！ 同埋证明音乐系世界语言咯，佢终于知道 包容咯， 同埋会增强一个人嘅自信咯，所以佢更加坚定咗佢向音乐路上发展咯。 系啊， 系啦，啱嘅应该 系 啦， 系仲 系 充满希望啊！ 靠晒你啊，真系 阿摩咧就话啦，系有一星期啦，唉呢阵子咧多事之秋，每个星期咧都可能有，都好似有啲惊喜事。咁好彩有你哋咧，即系我哋送风送快活人咧，同佢哋一齐咧。嘻哈 吓， 佢想点首《乘风破浪》俾大家听啊！祝所有嘅学生啦，唔理系长者学生又好，定系医护学生都好啦，总之系学生嘅都祝福你哋，希望你哋咧都大家咧都快乐健康啦，努力加油啊！ 我哋唱 chorus 嗰部分定唱开头嗰部分啊？ 人人摸前摸后推嗰个好啲。 人人摸前推后推，像泪，提何 你今天我哋乘风去。 其实我想讲咧，你唱歌真系衰嘅，不过你作歌词真系几准嘅啲音，准过原音咁样嘅，好似即系填词永远都啱音嘅，但系唱就唱唔啱音 咯。歌词唔系咁嘅咩？ 系咩？系咩？ 唔系啦，齐贺你词人好过啦， 乱咁作词人，乱咁作词人啊嘛， 填散一对。 系咯，我哋乘风去，同埋乘风破浪会唔会讲紧而家大陆嗰套真人 show 咧？ 系咩？ 乘风破浪的姐姐啊嘛，系啊，咁都 OK 嘅，真系。好啦，呢度咧有个 Louis Lau 咧，其实佢成段咧都冇办法读到嘅。我会将佢咧因为佢系好嬲，咁我唯有咁样讲咧，佢就话：三位主持你好，我特别要多谢咧好多人。咁点解我话你嗰啲嘢都读唔到呢？因为我怕你读出嚟嗰啲字咧，啲人听完会更加嬲嘅，所以就算数啦。 我哋唔要令人嬲住。 系啦，咁我哋明白噶啦。佢就话咧，总之佢话多谢咧，呢一班人啦，就令到香港变得咁唔能够多谢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努力啲。咁我哋唯有就读完之后呢，係啦，我哋明㗎啦，阿 Louis， 係啦，我哋继续加油啦，咁样。 Okay， 好啦，係你讲啊。 你嚟先啦。 好 ,Esther 就话你哋好啊，想点首开学礼俾全港嘅学生听，希望疫情快啲走好多点啊佢。係啦，可以呢俾小朋友返学啦，有好好学习嘅机会，因为呢时间过咗就冇㗎啦，全部呢照升班，佢话呢喺屋企上堂真係好唔够噶，即系唔真系唔够好啦。时间长啦，对住电脑咧又辛苦，时间短咧又学唔得几多嘢，所以都希望真系可以翻到学校同啲小朋友，即系同啲同学仔一齐上堂啦，一齐咧去有校园生活系好重要嘅。祝大家身体健康。 真系好唔同噶，我都话头先我风流火势讲咧，你屋企 Zoom 咧，每个人屋企个背景咧，真系名副其实，你屋企个背景就一目了然啦。所以我都知道大家有啲难过咁样，系啊，咁开学礼啊嘛，同学各位走各位啦，即是你的开学礼啦，好唔好？ 你就当系读咗歌 ，OK， 好啊， 我读得好准嘅，同学各位走各位，即是你的开学礼啊，若然你生活时有着国服，仍不作弊啊，好啦， 好啊，你啊，我继续啊，呢度有 Kim Wah Wong 啊，佢就话三宝早晨啊，又到期待嘅星期五啦。揞住个良心先， 太好啦！ 到豪仔唱歌啊，希望豪仔可以唱首歌俾全香港嘅莘莘学子做个鼓励啦，咁样。另外咧都要恭喜甜甜啊，因为佢话乐乐咧入到心仪嘅大学。 恭喜，多谢。 咁冇办法啦， 系啦，亦都话要希望 咧佢 嘅舞台剧咧可以顺利公演。 啊，都系啊，你都系啊， 系啊， 系啊。 喂，咁佢既然真系想同啲同学仔打气嘅，咁我就不如就唱埋黑勤嗰句啦。 点啊？ 同学各位走各位，这是你的开学位。开学礼，望前看，想象带着四方舞时多美丽，先教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装生债，对对对，噼啪啪噼啪，喂，小学生唱歌通常都系咁噶啦，我满是咁啊 ，OK， 好啦，好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嘅阿 Vince 咧，佢就话啦。风叔生，你哋好啊！首先恭喜桂花田嘅小朋友咧，就可以考到佢中意嘅学校啦。 多谢 阿祖就揾翻龙蜜嘅头发啦。 我啊， 好嘢，恭喜晒啊！ 系啦， 希望呢个好嘅祝福嚟嘅。 我都唔惹少嘅，守尾门咧就豪仔咧就唔好再迟到啦，咁样系啦。佢话香港人咧就加油啊，咁样 正面好正面。 我哋三个啲愿望咧真系甜酸苦辣齐晒嘅，真系。 就 是 明天。 系啊，真系 世界变化慢先啊！ 哦， 系啊。 Okay、 呢一排咧，其实我哋真系多咗好多咧，即系可能系读紧书或者放紧暑假或者停紧学嘅同学仔啦。我呢度咧就有乐乐嘅点唱啊，佢就话：桂花田姨姨、曾志豪叔叔同埋黄耀祖哥哥， 唔乖啦， 早晨啊， 好啦， 我叫做乐乐啊， 我会删咗佢麦噶啦，而家 唱俾我公公听啊，因为咧佢九月三号就生日。祝佢咧要身體健康，開開心心。另外，我嘅表弟咧希希同埋堂妹千千咧，兩個喺九月咧就 K1 開學咯喎， 即係都喺屋企開咯， 係咯係咯。 佢話咧就想祝佢哋兩個咧都開學要順順利利，學業進步。最後咧，佢同埋佢嘅好朋友嘉嘉，今年咧就升五年班啦，就想祝佢哋兩個自己咧都學業進步啊，請分試可以順順利利咁話。我估咧五年班咧，即係而家即係聽佢哋嗰啲消息話咧，有機會就係第一批真正可以啊親身復課嘅一批啊，所以樂樂又好，嘉嘉又好啊，你哋都加油啊，知唔知啊？ 係啊，嗱，點啊？我買18723888啦，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點唱啦，稍後就會接聽你嘅電話噶啦。我跟住落嚟播呢只歌咧，我係絕對唔會跟住佢唱噶。因为 好高音， 佢系日文嚟噶。 けは小さい世界でも僕だけじゃただ見るだけ何ができるのわからないけど君が胸を張って共に守りましょういてくれた 有趣的组合嚟噶，首先有乐队通力啦，佢哋 featuring 咧就喺网上成日拍好多嗰啲搞怪短片咧，佢哋呢一个制作班底叫小薯茄里边嘅丽英啊，咁啊呢个丽英咧日文好叻嘅，咁所以咧佢哋呢一个结合咧就正啊，鬼灭之日啊，咁啊填词嘅朋友咧亦都系佢哋成日都话，哎呀，好叻嘅阿 metal 啦。系啦，我咪好似好熟咁样。 系啊， 系啊，我真系劲啊！我都有睇小薯茄嗰啲短片咧。系、啊、你完全唔知道我讲咩咧。 OK， 系 啦，好啦，得啦。 系，我怀疑你自己都唔系好知道自己讲咩，所以我唔答嘴啦。 我知噶，系啊，我可以再讲多次噶。啊，啱啱听过咧就系呢一个鬼灭之日啦。OK， 17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点唱啦。稍后时间就会安排你嘅电话，咁啊 fax 同埋呢一个咧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 好，呢度咧阿 Tom CM 咧就话啦，佢话我想点唱俾我妈咪听啊，多谢佢。佢喺呢个疫症啊当道期间，仍然坚持隔日去到高风险嘅街市，为我哋买新鲜嘅食材。括弧佢唔系一次过买七日嗰只，系隔日日日，即系几乎日日新鲜咁样，不辞劳苦咁照顾我哋 work from home and study from home 嘅每一餐啊！真系多谢妈咪啊！另外咧，祝佢个女儿咧啊，早日生生性性，的起佢嘅心肝，完成佢嘅暑期作业。 哇！隔日就买一餐餸，我想问下咧，要食得几劲先得啊？ 咁佢又 食量惊人，可能 在家工作又要系在家学习啊嘛，咁多人屋企，佢唔使食啊？ 咁你平时咁多人三餐咯， 唔系咯，三餐要煮， 系咪全部都好似桂花田咁样噶？食好多咯，辛苦咯，好啦。呢度咧有一个咧就 多谢晒咁多位妈咪， 系啊，真系辛苦晒吓。咁咧呢度有一个咧就阿关洁英咧，佢就话啦：三位你好，我要点唱俾我妈妈听啊！佢上星期咧五啊做咗一个咧大拇指向外嘅手术。呢、這个手术即系点？可能 系咪啊？ 系啦，我谂系向外翻啊，拇指外翻啦。咁佢而家就喺屋企休养紧啦，希望佢快啲好翻啦，咁样咁啊，祝你一切都顺顺利利吓。 嗯 ，OK。 好，我呢度咧就有妈妈娘啊，佢咧就话咧早晨啊，三位甜甜恭喜你啊，乐乐咧就入到心仪嘅大学。 多谢。 另外咧，农历七月初七咧就系佢新抱仔青青嘅婆婆黄老太嘅生日、哦，我哋一家咧要祝阿婆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每日咧都同阿公公开开心心去行公园啊！佢叫我哋唱首生日歌咁话、哦。 好啊， 恭祝 你福寿 与天 齐， 嘿， 庆贺 你生日， 单身 快乐，嘿，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啊！恭喜你啊！恭喜你！咩话？ 你做咩嚟？你做咩啊？ 我想扮嗰啲 R&B 嗰啲。 你要讲埋嗰啲咩就啦 ？Ho DJ Yo Yo DJ Wong You Joe，Come on baby Yo Yo 嗰类系竹碟啊 hip hop 嗰啲，我头先 R&B 嗰啲，即系 Mariah Carey 嗰啲咧。 哦，你俗称系鬼脸咁声，你早啲讲啊嘛。 喂，呢排做咩啊？系咁样喺度放行你个声啊？唔使去对稿，唔使去排舞台剧咩？ 佢放肆啦！ 即系放肆、啊。 其实你哋唔明白，你哋唔明白，知唔知点解啊？因为音乐嗰种感染力系真系好惊人嘅。其实你哋不知不觉系俾我音乐感染咗。你望耀祖佢都愿意投身于呢一个乐坛。 佢又自我陶醉当中，佢要食药啦。 唔可以否认噶，系咪先？ 好啦，呢个一听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哎，话咁快咧又新学年啊，佢话要祝全港嘅小朋友都身体健康啊，亦都希望咧佢家中咧两只马骝仔咧吓新学年新开始继续进步。最后咧想祝佢老公阿关先生咧生日快乐。佢喺九月一号生日噶，咁咧喺度祝佢开心心，身体健康，永远都咁爱护我哋，加油啊！只要辛苦多一年就好噶啦，咁样。 佢九月一号生日咧，咁佢咪每年开学都 系 庆祝咯，几好啊！ 开心定唔开心？ 开心啊，系嘛？一开学嗰日就系庆祝生日嗰一天啊，咁样。 系 好， 嗱，我呢度咧有 Winston 啊，佢咧就话咧。早晨啊，猪猪侠、黑豹同埋矮侠， 系你好， 今日生日啊！我咧就想祝我妈妈要身体健康，每日都要开心啦、啊、快乐同埋冇忧愁。我觉得呢个咧系要送俾所有嘅妈妈嘅，因为咧所有妈妈佢哋都好容易咧，好关心我哋啊，容易谂多咗啊，容易多咗愁绪啊。咁啊，个个妈妈都开开心心冇忧愁啦。 系啊，嗱，阿祖啊，跟住落嚟咧，我惊你又想跟住我音轨去进行咧，我惊你嘅声会烂。 咩叫音轨啊？ 系啊，跟住我条 track 啊。 音乐 的轨迹啊，佢好短嘅啫。佢话风骚三宝你哋好，我想点呢一只歌俾全港学生听。一二三，哈哈哈哈哈哈哈 咩啊？你唱咩啊？ 红日啊， 好歌仔啊，真系 几犀利。开头嗰段啊嘛， 但系跟住甩咗音 乐，我咪冇气啦嘛，真系。好啦，我哋十二点半听新闻啦，跟住就听你哋电话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下个星期二推行，听日起接受网上登记，为期七日。政府话全港设有141个社区检测中心，包括多间官校、体育馆、社区中心、湾仔会展中心、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大会堂低座，至今大约有6000名医护人员等协助检测。当局强调，透过预约安排可以减少人群聚集，场内有感染控制安排，又话样本樽不会标示个人资料，会保障私隐。政府今日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为期七日。市民在郊野公园范围以及户外做相当消耗体力的运动可以不戴口罩，但是不包括在公园散步和做伸展运动。今早在维园有做运动的市民不知道口罩令放宽，继续戴口罩跑步。 亦都有做伸展运动的长者不清楚不获豁免戴口罩。戏院、美容院等今日亦都重开，有市民一早到戏院购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正式接受共和党提名，出战11月的总统大选，争取连任。特朗普在演说中再次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批评中国令到疫情蔓延全球，又指民主党对手拜登是中国的傀儡，如果拜登当选，中国将会控制美国，但他就会追究这一场悲剧的全部责任。特朗普说拜登强调的是中国制造，但他就重视美国制造，如果成功连任，他的政府将会对任何离开美国在其他地方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司征收关税。北韩领袖金正恩到黄海南道视察风灾情况，表示灾害规模比预期小，感到万幸。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听取黄海南道官员汇报具体灾情，称赞所有党组织和干部彻底落实党中央的防台措施，减少人员伤亡等的各种灾害损失。他又高度评价国家应对危机能力明显提升，并且指示各个部门尽快采取措施，将农业损失降至最低，以及盡快完成農村災區修復重建工作。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天氣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風勢微弱和持續酷熱，最高氣温達到34度，但下個星期初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現在氣温32度，相對濕度 63%，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5,500點，升218點，總成交金額819億6,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367點，升16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3672點，升137點。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小米集團23.35升2元，騰訊控股546.5跌11.5，阿里巴巴276.6跌4元，美團點評270.2跌8毫，新上市的南方恒生科技報7.8。友邦保險80.05升2.55，眾安在線54.65升9毫，中芯國際25.95升2.5，中國平安82.95跌4.5，京東集團309.8跌6.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6.82，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1，人民幣6.878。英镑兑美元1.325，欧元兑美元1.186，澳元兑美元0.729，新西兰元兑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4点，升95点。港金现价报17,90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66美元，卖出1,94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Jo， 各位前线的医护人员辛苦晒你哋啦，为咗香港，大家都要努力撑住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唔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同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 提防爆线，安装闭路电视。 融合传统艺术，打造一个又一个日本的祭祀。我们一起寻找不同地方色彩的日本文化。再次出发日本前，用音乐呈现节日的气氛。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日本最受欢迎祭祀排行榜特辑。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孙晓妍个名好三宝下，咁以后记住 Candy 就系孙晓妍啦。 试问如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可等待？待于这树荫下，打不倒那边改，怎么可不理睬？怎会白过？试问如是世代。 K 分途发展 ，Candy 形容呢段时间嘅自己咧，就好似一个既在休息，亦在搜杀嘅太空人。 争取过，坚守过，不怕碎跌倒。 将思绪投放喺不同嘅音乐可能性上面，其中包括佢呢一首首支个人派台作品。作曲填词都系 Candy 自己，编曲有 Candy、Soho， 监制有 Candy 加上 Tommy Ho。今个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孙晓妍 Candy 孙如诗，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看完傻眼了。黄耀祖的一个举动，大家本来想骂，听完解释哭崩了，暖心了。 喂，咁究竟黄耀祖做咗啲咩啊？ 想知我做咗啲咩，就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 看完傻眼了， 咁咪唔好睇咯。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尾半小时风骚快活人啦，哇，气温呢又有警告提你咯。 係呀，32度气温，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讲咗啦，今日最高气温可以有34度啊。 哇，正。 但咪呀， 好似成个 weekend 都会好热，同埋好似话有一个风呢想形成喺菲律宾嗰一边啦。咁但当然啦，即係仲隔好远，会唔会嚟香港唔知啦，但哇！佢一话有啲风嘅话咧，哇，焗到晕咗噶啦，会有好多人。 系啊，咁我哋喺呢度同你就舒舒气啦吓，有啲咩电话想打嚟倾偈咧，想点唱咧，无人欢迎嘅，1872388，1872388。咁我哋先听第一个听众电话先啦。Hello， 你边个？ 喂， 系你啦。 系啊，咁多位好啊。 你叫咩名字啊？ 好中意听你哋嘅节目噶。 多谢你啊！你叫咩名啊？ 我叫琼姐姐。 琼姐姐你好。 是啊，祝你哋身体健康啊，同埋嗰个安哥哥咧，先头讲啲广播剧好好听啊。 系啊，你都几多人赞佢啊，真系，哎呀，面红啊佢而家，面红啊佢而家。 系 啊，我想点咧？光明泉万水千山得唔得啊？ 得，有咩特别原因想听啊？ 因为我个孙咧就揸十字车嘅，我希望啲医务人员个个都平。平安身体健康啦， 好啊， 全部人都平安啦，唔好有呢啲疫症咁多啦。 哦，呢个 个个都有饭食。 系，佢揸十字车嘅，咁你想听万水千山，你应该听呢首、啊 《 万水千山中横》呢首啱啲、啊。 老老 山系有情，水系有情啊嘛，希望 你唱两句嚟听下，点唱啊？你嗰只系？ 我唔识噶， 识嘅， 光明全唱嘅咧。 我知道，你讲两句嚟听下。 讲两句啊？ 失礼噶， 唔会咧，我都唱咗啦，有咩可能失礼得过我 咧？点同咧？你系歌王啊嘛？ 系啊， 佢自己话自己歌王啫，婷姐啫。 我冇话过自己系多歌王，我系读歌王咋。 你今日引到阿婷姐， 你唱俾我听 啊！好 啊， 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 阿琼姐姐叫阿汪阿姐唱啊，唔该、 啊、 你系咩啊？ 系啊，琼姐姐话都好啊， 我唱得好，你唱仲好。 系啦、啊，睇下琼姐姐个人几好啊，心地好啊，真系。 琼姐姐希望咧，即系阿仔系咪啊？即系做救护车， 孙啊， 咁希望佢即系所有成日平安啦， 路路畅通， 系啊，每日翻工都平安 啦，路路畅通，各位医务人员个个都平安啦， 好啊， 多谢你 田 姐姐，好啦，拜拜， 帮我祝阿安仔啊，个个都身体健康啊， 好啊， 好啦， 你都系啊， 见到啊，安仔， 系啊，好啊，多谢佢啦，拜拜，拜拜， 好中意长辈讲嘢啊，有前途做得好啊， 系啊， 我想问下， 即系多啲 安仔接阿婷姐姐个电话，佢哋两个究竟倾咗几耐偈？ 我都觉得 系好了解安仔， 系啊，安仔应该落咗好多嘴头啊，系啊，又请老婆饼俾佢食啊，咁样啊， 唔系因为安仔咧系啦，即系服务我哋风骚白云最后一天啦，系啦，咁希望佢都喺其他台都可以有更好发展啦， 叹气噶啦佢。经过我哋今次呢个广播剧，荷里活你见到佢啊，系同 Bad P 合作嚟噶， 明白万嘅第一步啊， 系啊，好呢度咧就读个 facts 啦，佢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好，我系四姨丈，我想代表爱回家点唱，喂呢、這个啱你喎，郭家田，佢话咧要点唱俾九月九号生日嘅大姨妈 Rebecca 啦，一齐生日嘅表妹咧就阿 Cherry 啦，仲要补足阿表弟阿 Rex 咧八月十号生日。仲有咧，大表姐咧 ，Cindy 咧，九月咧，佢又要翻英国读书咯。祝咧屋企人生日快乐，学业进步啦。佢话今年咧喺学习上面变化真系太多啦。 嗯， 表哥、表姐、表妹、表弟，希望你哋可以系啦，争在未嗌埋 表姨妈 系啦，表姨婆，希望你哋可以适应。 表姨姐 系啦，够啦，俾我讲埋佢先。希望你哋可以适应。疫情快啲过去，跟住嗰几行字全部睇唔到，但我 feel 到佢讲身体健康嘅，系啦，因为 fax 有半楷字唔见咗啫。 我都要恭喜自己嘅，因为咧我啱啱咧啱啱琴日今日廿八号啊，两日前咧我又荣升第二任嘅 舅婆。 叔婆， 叔婆，哇， 系啊，恭喜 叔婆你 啊， 恭喜叔婆， 叔婆即系就谂下先，即系你老公个细佬， 我阿华个侄仔， 你阿华个 阿华个侄女生咗 B B 咯，咁我咪叔婆咯， 我净记，我净可以估到阿华嗰边啫，跟住都估错晒啦，已经，好嘅， 已经比我叻噶啦，唔紧要，连阿华嗰边定阿田嗰边我都估唔到， 咁我将佳儿啦，同埋轩仔咧，系啦，希望佢哋咧开开心心咧，家阿 B B 健康成长啦，系啦，真 系 好开心嘅，真 系，好啊，好啊，好啊。好，你继续啦吓。 好，呢度咧有另外一个 facts 就系话啦，三位啊，盈盈帅靓正嘅主持，你哋好啊，希望可以读出啦。咁咧，我想点唱俾我个女神阿 Fanny 靓听 ，Fanny 你我个女神啊，佢咧祝佢听日生日快乐，永远都咁靓。唔开心嘅事，希望你唔好想太多，我永远都支持你啊，阿月上。 哇，呢个示爱喎， 呢个大月定系小月咧，定系满月咧？ 系咯，好啦，到你啦吓。 好，我呢度咧有 Raymond。佢咧就话啦，早晨啊，三宝，佢作咗首诗啊，朝朝听风骚，疫情好快冇啊，希望成你贵言。 好诗， 佢话阿女咧，阿 Megan 咧就喺八月二十八号十二点半 ，Year One 咧就要网上面拣科啦，希望拣到合适佢自己嘅科目啦。佢咧亦都叫自己做肥猪爸爸上咁话。 OK， 好啦，呢度咧有一个系 David 曾啊，佢就话咧，三位早晨。我要咧祝福咧，我认识咗四五十年嘅好朋友啊，做 Anna 苏玉兰小姐咧，八二八生日快乐！佢系咧好有活力、好有生命力嘅拉丁舞蹈师嚟嘅，每日咧生日咧都会举办大型嘅舞蹈生日会咧，好热闹噶。不过今年冇办法咧，一定举办唔到啦。 真系唔好乱咁跳啊！真 系。系啊，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健健康康啦！登录之后咧。都可以过精彩人生嘅，我想话拉丁咧，系咪即系我哋可以播 Ricky Martin 嗰啲啊？ 啊系啊系啊！噔噔噔噔噔，悠悠就噔噔噔噔，冇悠悠嘅人哋。 叮叮叮叮叮叮叮，拉拉拉拉拉拉， 小心啊！ 冇嘢 啊！好 high 啊！今日我谂佢平时都系见到阿婵会开心，即系琴日都冇咁 high 噶。 唔系我眼瞓你知唔知啊？ 我都系咁啊！ 我又 系， 我又系六点钟先瞓，真系真系。 我琴日咪又两点几先瞓。 系咁啊，不如读啊 ！Rebecca 咧就话啦：你好啊！佢话咧，祝同学们网上上课顺利 哎呀，真系、嗯、过往边有呢啲咁嘅名词噶，真系2020年真系一个好特别之年啦。佢话出年咧考 DS 嘅同学仔咧，希望你哋可以努力摘星咁样。另外咧就系阿 Hinchy Wong 咧就话啦，诶，唔好意思，佢话冇开佢名，梗系祝所有8月28号嘅人生日快乐。 哦，咁唔紧要，呢个愿望 OK 嘅， 身体健康系啦。 系啊，好啦，听个听众电话1873188，你系边个？ 系 hello， 系你啦 ，hello， 哎你好啊，咁多位， 你好啊， hello， 你叫咩名啊？ 哎，好开心啊，同见到你哋几位倾偈、哎， 我都好开心啊，你边位先得噶？ 哎，我系Chris 啊 ，Chris 你好， 系你好 ，hello， 系 有咩帮到你啊？ 点唱啊？ 系啊，我真 咩帮到你啫？点唱咯？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有咩想做啊？系 冇啊，因为咧今日系我妹妹个仔仔嘅生日啊。 你妹妹个仔仔， 我哋妹妹仔仔，即系其实我都唔系好 知。你生仔啊？ 儿生仔啊？ 系啊， 你 系 姨妈嘛？ 咁就希望可以咧。俾一个好特别嘅祝福佢咯，就经过呢、這个你哋个节目，就祝佢生日快乐。 好啊，佢叫咩名啊？儿生仔， 佢叫陈浩朗啊。 陈浩朗，佢今年系咪都有38岁啦？应该 系冇噶， 你直接讲初三38岁啊，咁样 几多岁啊？浩朗 唔系佢佢系9岁啊，今年 啊9岁， 啊好细个， 系 同埋可能嚟紧佢都会有机会离开香港啊，咁。咁當然啦，依家都可以 online 聽到你收音機，其實都唔會有唔、會有影響嘅，係啦。咁啊，係啦，今年就係、是、可以佢喺香港度聽到啦，呢個祝福啦。 咁佢係咪可能會成家都會移民嗰啲啊？ 係啊，舉家移民啊。 Okay, 哦，去邊處啊？ 去邊處應該係可能都係英國咯。 哦 ，OK， 即係安排緊㗎啦。 係咪係咪？ 係安排緊嘅，係、okay、啊。 有冇好唔捨得啦？已經 係咯。 咁梗係會啦， 梗係會咯。 成日都會見啫嘛，我哋都係頻密嘅接觸者嚟㗎，你 係 咁一家人嚟㗎嘛，係咪先？ 因為呢輪多咗好多人咧，佢話咩飯都可以唔食，但係咧多咗好多 farewell 飯食啊、嗯！平時就話都唔聚嘅，而家咧就好多即係大家都會有一個即係少少嘅分離咁樣啊。 係啊係啊，多啲見面啊，或者多啲傾下偈啊，點樣都即係多啲視像係咪咁？ 係啊，真係要啊！ 係啊，即係會多啲呢啲圖嘅。不過依家都叫做。即係資訊發達啦，即係又真係可以有視像啊、手機啊，比起以前嚟講咧，其實又係冇一個真真正嘅見面咯。但係即係大家都可以依然係好 close 嘅。 咁唯有唱呢隻歌啦，阿浩朗9歲應該識聽噶啦，8歲見面，心聲也自曉。 係咯，某一個 Daryl 嘅人歌。係 咯，係咯，咁啊，即係親情是改不了咁樣，即係我懷疑真係有可能，可能每隔幾日咧，你身邊就會響起呢一啲咁樣嘅即係離別之歌咁樣啊！真係。 係啊，其實都知道可能有啲同學仔都已經可能退學啊。 係啊。 即係佢冇講咩原因啦、啊，即係你會見到身邊都有。開始多呢啲嘅情況 咯，咁啊，其他同學仔飛雲你咯，可以轉考慮。如果你去嗰時考唔到心儀學校嘅話， 可能係啊， 係啊， 都可能係。係我哋向正面啲諗咯，就係咁樣咯，係啦， 好， 係啊，多謝你電話， 多謝 Chris， 多謝你，唔該曬， 拜拜，拜拜。好啦，電話號碼1872388啊，我哋咧聽只歌翻嚟，繼續咧就同你傾偈啦。既然你都話咧，可能好多嘢咧都唔確定嘅話咧，咁啱啦。租約都唔好咁長期啦，短短地都唔知聽日會唔會你走咗去第二度啦。有徐嘉晴短期租約。 望著下午的1:10，這間高級的小商店交不到租金，只有洋人。現在是你說極了便分。找一个新开始好过再受困，从来无分的辣粉，原来挨不过的真，为何行到这才让我看真，这小店已经无人，剩下无力感，怎前行，以10年余生怎拥抱我的命运，地上无路灯，应该怎么追究责任，连幸福都已被消禁，还要怎么相信 春，原来挨不过地震，如从无这劫，还是会安枕。这笑点已经无人，剩下无力感，怎前行？二十年余生已前还，有个伴两分，倦了亦有信心，怎拥抱我的命运？地上无路。 今次系徐嘉晴，唔单止自己唱啦，作曲都有份。 嗯， 系啊，作曲有徐嘉晴啦、曾家伟啦、都柏文啦，三位一齐合力噶吓。咁啊，填词有杨希，呢一首叫做《短期租约》。咁我哋再听个听众啦，等咗好耐啦 ，Ada。 Hello，Ada， 你好。 系你好。 点啊？有咩做啊？今日 我想祝我老公九月一号生日快乐。 系。 嗯。 开学、哦。 系啊，年年都系嘅。咁因为呢两年生意都唔系咁好，所以都冇乜送嘢俾佢。咁、但系希望佢身体健康，样样嘢都好。 嗯，呢排日子系咪好艰难啊？我见到你而家咧，好感触喎。 系 啊， 系啊， 做咩生意啊？ 系咯， 做咩生意啊？ 我做时装批发。 嗯 嗯嗯。咁好高兴有两个好好嘅同事。阿玲同 Maggie 咁，佢哋系对我不离不弃，帮得我好紧要，因为真系冇晒客人。 嗯， 我哋呢半年系挨得好辛苦，其实上年开始已经好辛苦，因为一有事就要落闸三门走，咁同埋好多嘢都好唔开心，变咗諗失好多嘢，但係好好佢哋真係幫我撐住，係咁不斷咁樣去揾下。咁呢度我要好多謝佢哋。 係啊，呢、這個時候患難見真情， 真係好正義。冇錯，Ling同阿 Maggie 係咪都一齊去幫助你哋兩夫婦係咪啊？ 嗯，同埋我屋企人都好支持我， 系 佢哋系精神上、金钱上，同埋好关心我，唔会话因为我有事就唔理我走咗去。 好咯， 你唔使惊啊，因为咧你做时装批发咧，你问阿祖就知噶啦。佢呢啲咁貪靚嘅，佢點都要買衫嘅。 系啊， 你阿祖俾啲安慰説話你，呢行啊一定要買衫著嘅。 見 A 你。是我哋嘅聽眾，我哋又感謝你，都不瞞你啦。其實頭先報新聞嗰陣時，我唔小心網購咗。咁你諗下，永遠都有明天嘅，係咪？ 係啊。 你記住喎，喺呢個即係可能真係你可能係諗好壞嘅狀況，但好似你咁講，你唔係一個人行噶，你嘅拍檔同你一齊行，你嘅夥計同你一齊行，你屋企人同你一齊行，我哋永遠咧向好嗰邊諗。好多人同你一齐行，我哋都同你一齐行啊 ，Ada。 我知嚟紧会好，但系即系我要喺呢度即系讲，有啲嘢系钱买唔到嘅，因为佢哋系宁愿话，你唔使出粮俾我哋住啦，你搞完先啦，唔紧要噶，即系佢哋即系你打份工为乜咧？系咪先？唔系同你有亲，但系佢哋可以咁样做，我觉得。呢啲伙计，呢啲系姊妹朋友，你揾唔到噶。 佢做咗几耐啊？同你打工打咗 十几年咯。 哇！ 十几年啊，真系唔系老板同埋员工噶啦。 咁 简单 噶啦，所以我头先咧，我头先听到你呢个故事咧，我即刻谂起一句说话：你咧真系生意就如衣服， 但系你啲伙计咧就如手足啊！ 系啊， 而家真系咧，你系好好，即系生意同埋衣服咧，的确呢一轮就艰难咗、嗯。但系你而家揾到呢一个咧，真系好珍贵嘅手足。 系啊，我当晒佢哋系亲人。 系 啊，你啲家人啊咁样，系啊，咁、啊、你更加要好好坚强啦。因为咧，我谂你呢两位伙计手足即系同事咧，都希望咧就你可以开开心心咧，大家一齐行落去嘅。 嗯 好唔好啊？ 嗯，系并肩作战啊！ 都支持你啊！ 系啊， 你啊 ，Ada， 我哋会督促阿祖再买多两件衫噶啦，我哋靠佢发誓噶啦，系啊，好唔好啊？ 多谢晒， 好啦，唔好客气，坚持坚持，好，拜拜。系难做啊！我哋一听到咧，你谂下佢一回忆起自己呢个生意，但系更加我谂佢感动嘅就系、是、哇，嗰两个伙计完全不离不弃， 真系啊， 好难得嘅真系。系啊，好啦，我哋再听多听众电话，你系边个？Hello， 杨小姐，系你好啊，杨小姐， 唉，好开心啊，可以听到你哋心口把声啊， 我哋都好高兴啊， 系啊， 唔知点讲，多谢你哋会俾个机会我喺度讲嘢， 唔好客气，咁都多谢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嘅，杨小姐系咪啊？ 系有 讲嘅， 好嘅，其实即系我都好惊，我即系嘅分享令到大家唔开心，因为即系真系都好想分享俾你哋，或者睇你哋冇啲意见俾到我咁样。咁、 啊、 因为我自己就其实喺上年九月度啦，咁就冇咗份工。 嗯。 咁其实即系嗰阵时都去努力好努力搵工啦，咁但系即系就即系都有搵嘅，咁都有人请嘅，咁但系就嗰啲工种就即系。唔適合自己，因為係即係要翻通宵更咁樣。咁、因為我要照顧啲朋友啦，咁我可能做到。咁後屘跟住直至到而家有疫情又有有不斷有啦。咁跟住揾工又會難啦。咁其實即係其實上天都好好嘅，都俾到好多機會我去都僱主都覺得我適合。但係無奈就係、是、即係唔知點解會啲工全部都係要。翻通宵班啊，咁其實我真係照顧唔到小朋友咯，咁好無奈咯，即係係啊，真係唔好意思，好無奈咁樣，咁即係有時即係即係真係好彩有你哋嘅節目咧，你哋嗰個正面能量好好啊，即係 明白嘅， 即係你哋俾我哋嘅 歡樂 能力學校好高咯，咁同埋真係喺歡笑裏面，即係我哋自己都領略到一啲正面嘅信息，咁都好希望，或者問一問你哋三位嘅主持人，你哋嘅經驗咧，我就已經即係不斷去聽好多唔同嘅 CV 啦，咁自己本身學歷唔高啦，咁即係得中五程度，咁我自己已經即係將我條件降到好低啊，我即係即係可能小學程度啊、中三程度啊，咁甚至做即係可能有啲即係喺一啲叫清潔工作，我都會 send CV， 但係我諗。咁住呢啲即系可能降低咗自己嘅要求，可能都机会多啲机会，希望会有师会有人请俾我见啦。但系都冇得见咯。咁都想问下你哋意见，我而家应该系嚟紧嘅，我再 send 嘅 CV 好，即系咪都调咗方？ 杨小姐，嗱，一嚟我哋时间关系唔够长时间啦，唔紧要。但系咧，如果我哋最尾讲，即系好重要一句咧，就系、是、真系要同佢斗长命。我觉得咧，而家系所有我哋面对边一范嘅逆境咧，都系呢一句同佢斗长命、 啊。 可能你话我今日 send 呢个 CV 冇消息嘅话咧，总有一天咧，你会得到呢个机会嘅。嗱、我哋今日冇办法可以同你讲好多，但希望大家咧 都 要 加油 努力。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一齐紧守岗位。 拜拜。 拜拜。